你这个妈妈阿妈吗？天哪！有冇人入嚟先得噶？而家话 good 噶喎，有啊有。但我见唔到有。O K， 我咪讲紧嘢。 有，你咪讲紧嘢。 Hello， 我就唔见人入嚟添。 我见到有好多人噶啦。 系，我嗰版 live chat 系冇嘢喎，奇怪啦。啊，见啦 ，refresh 就有啦。O K， 咁我喺第二度读啦。等等啊，各位，有啲乱尽啊！个网络无端端咧一开波咧 reset 咗喎，好彩监制望住啫，如果我真系戆居居喺度继续讲，咦，都唔系好多人啫喎。Hello， 睇下 Siri 得唔得先？咁样读，因为咧我而家用 laptop 嚟做咧，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啊 ？Nico Lard Hi Piran Su。到 Jane Hernandez Nico 真快，史唐 Terence Wong 报道 ，Li James 探长你好 ，K Harvey 你好 ，Nico Lar 咁岩睇紧 YouTube， 所以收到通知快啩、oh. ，Renault Cam Hello，Lil Ngay 系探长 ，Hello，Suso Hello，Nico Lar 探长，监制好，大家好 ，Jerry Cantona Hi 探长，你真系瘦咗好多， 系咪啊？阿先 Terence 话达46分有18个人入咗 ，Hello， 诶，梗系收啦，行啦，行到收啦。监制有冇收到啊？你佢唔多，我行到咧，直因为即系孭太多嘢啊。咁咧，今次同大家分享下经验啦，因为我啲大乡里咧好少出去玩啊，咁变咗即系以为自己好精力啊。咁帶咗三個相機，唔係兩個相機同埋一個電話。咁最尾最尾咧，都係發覺咧，用翻一個電話咧係最舒服，同埋即係你只會係用到一個電話去隨時隨地都影到咯。咁好彩咧，我就買咗呢個嘢，呢、這個真係幫到好多忙啊！大家知咩嚟噶？呢個咧就係一個 stabilizer 嚟嘅，即係嗰啲所謂 gimbal 啊。要拆殼嘅，但我唔明點解咧，嗰個 proportion 有啲問題可以咁大。今日睇窄啲啊，唔知點解，可能未 set 好啦。因為咧，平時我就唔用呢部機嚟 live 嘅，同埋今日應該收音冇平時咁好嘅，因為我直頭用個電腦嗰個麥嘅。大家睇唔睇清楚先，張嘢。嗱，我用咗呢個 stabilizer， 有啊。打飛機咁即刻，啊咁佢可以咁樣一路行路一路好定咁樣，咁咧但係其實咧佢你夾硬使用暴力咧，佢都冇乜好結果，咁樣冇乜特別。咁咧就勝在咧揸機咧，我本身揸機都 OK 定嘅，咁但係揸機咁定咧就同落咗 stabilizer 嘅定又唔同。咁同埋咧，就本身 iPhone 7咧嗰個 stabilizer 都非常之強硬。咁咧加埋兩個使用咧，我夠膽講啲畫面就真係電影級嘅，即係講個 movement。咁咧，所以就下次都冇咁笨啦。即係因為一般唔係太黑嘅環境咧，影到嘢嘅環境又唔係太粗咧，就用個 iPhone 咧已經幫咗好多忙啦。即係你鏡頭又唔使諗到有近鏡有 wide angle 咁樣。咁所以咧，下次都冇搞。咁我打一部大機咧，我打一部揾食嗰部 GX5 出去咧，我拍咗九個 shot 啫，成個 trip 啫，仲係第一日添啊！咁跟住咧，第二日，啊第一日到步就瞓覺啦，因為太晏啦。第二日出去行山咧，我今日行到攤攤腰啦。你個紀錄行咗幾多層樓啊？ 19层楼啊？ 好似20几层。 20几层楼同埋20000几步啊！即系我哋嗰日咧就系咁样上咗个叫马骝山啦。嗰个马骝山就系、是、同香港马骝山唔同嘅。 十几层楼。 咁啊，嗰个马骝山唔知道你有冇朋友去过咧？因为咧，我相信嚟亲京都都系冷门啲嘅地方嚟。因为大家觉得马骝冇特别啦，蛇嚟个水塘都有啦，系咪？咁所以咧就比较少香港人去嘅，通常咧鬼佬啊，同埋当地人啊咁样。咁我哋都系另类噶啦。咁咧上到去，开头谂住好似花园咁样行一圈，点解行山行到一半都冇咧，就已经放弃咗啦。咁啊嗱， 冇放弃到， 即系越被想放弃咗，因为咧。佢有張圖顯示咧，就仲有大半嘅路上到去咁樣，但我當時已經斷氣啦。原因就係孭太重嘅嘢，孭三部相機啦，我要我監製幫我孭埋電啦，嗰啲上去，即係其實好唔實際嘅，真係。咁究竟我係咪要拍電視台嘅級數咧，或者但係總之想拍啲嘢就諗住好玩啦。野心太大啦，有壓力噶嘛，因為即係諗住跳出個 office。拍啲嘢好好睇睇咁樣，同埋太大壓力嘅原因咧，就係我見到好多好多人咧去旅行都拍咗片抌上網，都好高 hit rate 嘅。咁但係咧，我諗深一層咧，佢哋高 hit rate 係咪因為佢拍到好靚咧，製造好好咧，剪得好靚咧，係咪？咁事實上唔係喎。咁但係我發覺有樣嘢，可能我一世都追唔到啲 hit rate 咧，就係佢青春啊！即係覺得咧，無論老人後生人都中意睇畫面嗰啲人青春啲嘅。咁呢樣冇得拗啊！真係咁，所以咧，我唯有即係青春就已經失去咗啦。咁你唯有用內涵同埋用呢個精湛嘅剪接同埋拍攝技術咯。啊，點知原來體力咧都要附上埋，先至滿足到以上嗰幾樣嘢嘅。咁所以咧，盡量啦，大家俾啲面啦，介紹多啲人睇啦。嗰、那個片我都好期待，因為咧要時間去剪嘅。咁我發覺而家嗰啲主流嗰啲旅遊嘢咧，講本地先啦。佢哋唔係使好高深或者好資深嘅技巧已經剪到啦，因為佢哋咧完全唔理三七廿一咧，唔理三七廿一嗰句嘢講出嚟咧就 keep， 唔要嗰啲就剪，一路搏落咁咧變咗咧講四句嘢一句又冇咗啊，講兩半句嘢一句又冇咗，再搏落下半句咁樣，即係嗰啲咁嘅blogger 咧嗰個 hit rate 好高嘅，可能一興呢啲。即係顛覆少少嘅剪接技巧都唔定，咁我咧都要去認真去學下嘢先。OK， 咁啊又要睇翻你哋有咩同我講啦。哇，咁少嘅，其實係咪？哎，死用咗你個 account 嘅？ 我個 account 唔會啦，點解啊？ 你睇， 點解嘅？ 嗱，你企喺度。 都拉草咁。 哎呀，唔知啊，真系。但系点解 say something 嗰度系你嘅？啊，我知道，我知点解。我用咗你个。唔系，因为佢而家用 Chrome 系读唔到啊，唔知点解。 Terence Wong 21:46有18人入咗。Pirin Su 到 Gemini Hello Rasputin Watch City 协探长 Susan Huang Hi 探长好，监制好。 Hello. Jerry Katona， 你今日同六合照，零肚腩 ，Black Tiger 京都你好，Rasputin Watch Site 有冇俾六撞屎 ？Gemini 去稳定器，Nicola 清楚 ，Black Tiger 我都想买一个俾电话用 ，I am Jason，Ultraman 数96迟咗 ，Hello 探长 and 监制。 其实一路都唔买咧，就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俾相机用嘅 stabilizer 嘅，即系觉得好浪费。咁但系咧，嗰 stabilizer 好衰嘅，那個凳嗰個力咧輕得滯都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唔能夠用嗰部大嗰個 stabilizer， 要擺喺部細機，咁所以咧同埋嗰部亦都大好多，嗰個電又好大，咁變咗冇後悔到嘅，因為個操作係一模一樣嘅幾乎，咁所以我慣咗啲肌肉咧嘅喐動啊，同埋點樣去 control 咧，咁反而有着數嘅，咁所以唉，同埋我有部超級嘅攝影神器咧，就係嗰個色碼嗰部機。咁咧，我都有帶，因為嗰部機相對細部啊。咁咧，但係咧，佢就 唔夠手揸住呢部揸住嗰部嘅關係咧？ 我又打錯。 係咩？哎呀！咁於是乎咧就會改翻嗰個咩啦？打錯啊！幾號啊？今日廿六。O K， 而家打翻唔知道好唔好 ？O K， 咁咧就係咯，咁變咗呢幾日嚟都係行啊行啊行啊，但係咧有位 Angus Chow 咧，真係好多謝佢嘅，真係要。唔知 Angus Chow 喺度咧，佢應該聽 Archive 嘅。咁咧原因就係我哋咧個 plan 咧，即係上次講明係九行。呢、這個京都噶嘛，即係咁我嘅 plan 咧就係唔係話好周詳嘅，又冇乜時間做功課嘅。咁於是乎咧就嚟到先至睇網啦，或者睇人哋 YouTube channel 有咩地方睇啦。咁琴日去咗一個地方嘅紫園啊，就係嗰度係咩區啊？ 咪紫園咯。 哦，紫園都係個地區嚟嘅。咁紫園咧有一個非常之重文化同埋古代氣息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咧有好多古建築嘅。咁但系咧有位 Angus Chow 咧，點解多謝佢咧？佢真係教識咗好多嘢咧。原來即係嚟日本就唔係吃喝玩樂咁簡單，因為文化根底咧。 仲打錯咗二號喎。 啊，唔係啩？啱改咗，打錯二號，我啱啱改咗廿六號喎。 2016-17，我而家面。 2606-17。 點解我話啲人就咁睇到二號？ 我唔知啊，可能一間繼續變嘅啦，唔好理，因為我呢度係啱嘅。咁就算唔啱都改唔到，我都唔知點改啦，係咪 ？OK， 講到邊啊？紫 園。 係啦，咁 Angus Chow 咧，佢就喺即係留一個言俾我，即係獲益良多。原來佢話咧，佢無端打個開封。同埋洛陽咁樣，咁有啲大惑不解嘅，咁佢時唔出個問號啦，加上尾咧又不恥下問啦，咁跟住咧佢就巨細無遺咁講咧，原來咧當時咧其實未有中國呢個 term 㗎，大家唔好成日話中國幾千年歷史啊，咁咧就當時係呢個地區咧，即係亞洲呢個地區咧最興盛嘅城市咧就係、是京都。咁咧，原來京都咧就最輝煌嘅歷史嚟啦。咁當時當地嘅建築咧，尤其是寺廟，因為以前嘅日皇咧信咗佛之後咧，就嘥好多錢走去，即係希望一個維穩嘅工程啦。我相信係，即係逢親同宗教政教合一都係想維穩嘅啫。全世界都係冇變噶，即係邊度會話好超然啊、好大愛啊，或者？即係無私啊！最有私人嘅野心咧，就係皇帝啦嘛。當然，咁於是乎咧，就嘥勁多錢咧，就喺建築嗰度。因為咧，人嘅好得意嘅，好中意崇拜一啲比自己好高大啦，同埋好難得到嘅嘢。即係假如皇帝擁有呢啲嘢咧，咁皇帝嘅前咧就有個好勁嘅被崇拜嘅效果啦。咁咧。我琴日去到落雨啦，紫园咁见到咧嗰啲庙咧，嗰啲古建筑，我唔知系咪唐代或者宋代咧，都系同而家嘅日本一模一样啦，即系当年嘅中华地区。咁咧，但系我觉得啲颜色啊，有啲植物啊，同埋嗰个 design 咧，系哇好配合嘅，即系任何嘢由个地面用啲咩物料啦、啊。啲木材啊，佢又點樣用兩啲竹同埋木，點樣去入榫揼成一個建築出嚟咧？因為非常之唔簡單，同埋個 proportion 咧，我哋喺香港係冇可能見得到嘅，即係一個咁大嘅木建築。據所知咧，就我哋今日咧就去咗呢個奈良啊，就係琴日阿 Angus Chow 咧提完我之後咧，哇，非常之向往，就係佢講原來洛陽同埋開封。即係兩個唔同地方咧，代表唔同嘅兩個時期嚟嘅。咁咧，奈良咧就睇唐朝啦咁樣。咁唐朝都係中國，即係我哋所謂中國嘅最輝煌嘅文化嘅時代嚟嘅。咁咧，當時日本呢個地方咧有興盛添嘅。咁變咗咧，佢哋咧可能就更加喺呢個佛寺咧，就更加會能夠用到多嘅資源啦。咁我頭先臨急抱佛腳咧，查咗少少咧，原來咧呢、這個 大冬至咧，即係奈良嘅大冬至咧，哇！真係大開眼界。佢咧原來係全世界咧，東大寺，夾錯東大街嘅東大寺，即係都係同一個名。咁咧原來佢係全世界單一棟唯一最大嘅木建築嚟嘅，暫時係唔係即係至到而家係即係用木嘅結構係最大嘅。咁哇！我入到去睇到咧嗰種霸氣咧，同埋嗰種攝人嘅氣勢咧，即係令到你咧，即係假如我以前係一個庶民咧，喂，有個皇帝能夠有啲咁嘅水平咧，去到起到咁嘅建築咧，即係嗰啲比例先誇張。直頭咧，如果你俾啲陰謀論嗰啲人，如果無端端發現咁嘅紙咧，即係冇歷史記載嘅話咧，一定係外星人嘅建築嚟。原因就係、是、嗰、那個、比例。嗰、那個佛咧有差唔多接近50米咁高啊，一個人幾米啊，2米已經好高噶啦，係咪？即係大過一個人20幾30倍，咁變咗咧喺個寺裏面有好多前景後景嘅距離嘅感覺咧，人係有呢個經驗，即係覺得啲嘢幾咁大啊，嘅個空間感就係咁樣感應噶嘛。當你喺度行嘅佛寺嘅時候咧，你老遠望到一尊佛係唔喐嘅，但係你個人咧行咗好遠，佢都係喺嗰度嘅。咁即係佢同個山景啊，同一風景個距離咧，係已經大到係一個大自然咁大。咁喺裏面嗰種單向嘅照明咧，因為一個佛寺佢去向住一個方向嘅時候，其他方向係冇光，得一個光就係個佛嘅面向住個光嘅時候咧，當佢個輪廓啊，兼夾佢顏色係一個單色同埋一個單向，咁你變咗咧，哇！嗰、那個輪廓好深刻，即係你見到咧就有一種肃然起敬嘅感覺嘅，即係同埋佢有眼耳口鼻咧，你又會覺得佢係即係一個 superhuman 咁樣，好似即係一個人形，一 superhuman 來啊，即係一個人形嘅嘢，但係大過你幾廿倍嘅，喂，真係好唔簡單嘅。諗下嗰陣時第一次起呢個佛嘅寺嘅時候咧，就係17世紀，啊嘛係7世紀，即係講緊1000幾年前。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去到近代去12世紀嘅時候咧，因為當時日本嘅經濟好差嘅時候咧，就啲亂，即係啲民眾起義定唔知點樣叛亂咧，就將幾個寺燒咗。咁分別都唔止燒過一次添嘅。但係去到咧1700幾年咧，就重新就再起翻呢個佛寺，因為咧呢個維穩作用真係好有效啊嘛。咁但係當時起翻咧，因為當時嘅經濟咧，都冇唐朝嗰個年代，即係啱啱第一次起咁豐富嘅時候咧，咁佢只不過係起咗2/3嘅 size 啫。即係原本咧，如果唔係火燒咧，哇，好犀利啊！即係重大都1/3嘅。即係換句嚟講咧，而家個寺大概咧就係50米×50米咁闊咁大，咁即係淨係個寺啫，即係唔係個園區喎。咁咧，但係而家剩翻，即係如果2/3再大翻啲，即係70×70嘅喎。哇，好不得了喎，米喎，唔係尺喎，咁所以咧，即係就咁講，大家可能冇乜印象啦。但係如果你去嗰啲黃大仙祠啊，你嗰啲智聯靜院啊，你簡直係覺得笑料啊！即係同呢啲咁嘅比，但係人哋講緊係1000幾年前咯。sorry， 真係。咁但係中國我都相信有嘅，即係中國反而唔係太熟啦。咁但係經過一個文革，經過文革之前咁多改朝換代，渣冇得剩啦，大佬。咁所以咧。我有個朋友咧，就喺我上次幅相留言俾我，就話雖然咧日本侵華一個史實，但係咧中國人見到日本嗰個成就啦，同埋佢哋嗰個公民嘅態度咧，即係值得慚愧啊咁樣。咁我覺得唔係添啊，即係我咁講，可能大家真係都接受唔到。但係如果你用一個理性角度咧，我就覺得，假如當年日本侵華成功嘅話咧，我諗香港我哋即係一齊嘅人，可能唔係叫香港人啦，可能第即係當時去台灣咁曾經嘅日本人啦，即係會更加愛國咯。即係唔似而家咧有即係有啲人有國，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愛國咧？佢係咪真係當自己真係有國家而走去代表個國家出國去代表自己國家做一樣嘢咧？我諗奧運嗰啲運動員就真心嘅，但係其他嗰啲有錢嘅走，窮嘅搶咁樣。出到去旅遊嘅，隨便巴閉，即係幾時當我自己個國家啫，係咪先？咁如果即係當時侵華成功嘅話咧，咁可能就華民都仲有剩嘅，但係 即係變成日本嘅國民咁樣嘅時候，咁以佢嗰種管理嘅制度啊，同埋佢哋嗰種對生活嘅高要求啊，同埋對文化啊，同埋對紀律方面咧，即係如果佢又能夠管理到即係而家呢個今日嘅共產黨咁多人咧，我諗相信嘅世界都唔同曬噶啦，又甚至乎調翻轉拖垮都唔定咁，即係冇人知啊嘛呢啲。咁但係即係呢啲問題咧，即係 what if 呢啲嘢咧，即係可以傾幾日都傾唔曬嘅。咁當然睇下你本身自己有冇戴咗隻眼鏡啦。喂，我係中國人喎，做亡國奴，你高幹啊，冇尊嚴啊咁樣。咁試問我哋喺香港出世嘅，我哋喺港英出世嘅人，而家又唔係何嘗唔係一個亡國奴嘅感覺先？即係大家可以唔好呃自己，即係首先去諗諗呢個問題先。不過講呢啲又～監製又秒啊！好，唔講呢啲。 咩都扯呢啲嘢啊！ 係啦，咁唔緊要都唔講啦。咁但係我想睇下大家有冇留言。咦，話突然間跳咗。Alan Chum， 你打啲乜春啊，大佬？我唔識日文嘅喎。 日文。 我只係講乜春先得㗎，睇下先。哦 ，OK。 Alan Chum。Jack Musik MB 邓模式 Lecter 智云 Smooth 性价比最高$1,288，三族可供电级手机直屏拍摄送合 Mayframe High Bat 395Hello Terrence Wong 点解排头系九吹二十四京都总结2022年6月17日6月22日 John 及 Nup 及 Brown Go Lock 1999打错日期 Nico Larl Terrence Wong 咁可能人哋睇到以为够了，先唔入。Terrence Wong 仲打翻二号添，哈哈哈，笑死。Tim Chung the Till now become 九吹二十四京都总结2017年6月2日。 Blackton TVB 最近有个外购旅游节目就系讲京都奈良嘅呢啲历史，有兴趣可以睇下。 哦，呢个就系啊 ，Angus Chow 介绍嗰个。 廖毅耀的起心肝睇 CCTVB 就有啲难度咯。Alan Chum message retracted。廖毅 ，What is Sarah Hello 探长监制迟到 Blackton。我本来都唔睇 TVB 嘅。 哦，咁 Timmy 唐探长，请问你戒咗碘粉质有咩唔同咗 ？Alan Chu M C C T V B 冇睇4年，呢度嗌我哋咪又系忘咗过年。Albert Yard 探长你好 ，Nanny 起落去去与自行大吉山啦， 哎、 好正噶。Alan Chum 尼敦道增经被日军攻名城乡取通 ，Kang Cheng 当年最捏衰美国佬掉原子弹啦。 最捏衰，有咩？你想答咩啊 ，Sarah？ 有人问加淀粉有咩唔同啊？咁好多唔同嘅。 食翻 啦，呢几日要食翻啦，因为去旅行咧。你仲係咁樣揀呢就真係冇時間㗎啦。咁呢即係嗱，我首先我唔係專家第一。第二呢即係我只不過係因為我自己嘅需要呢我咁樣做嘅啫。即係唔係因為著衫靚呀。原因係因為呢想減輕少少磅呢就令到自己嗰個避寒冇咁勁呀。因為真係啱喺呢個臨界呢一個160磅呢就肥到嚟呢地方咧，就開始有啲卡住卡住咁。但系咧，自從我食咗加澱粉之後咧，就避寒好明顯嗰、那個扯避寒嘅時間就短咗，同埋即係直頭係冇試過棘醒咗。咁另外啲意外嘅收穫咧，就係、是、我以前不嬲都有少少胃酸倒流嘅現象嘅。咁食咗冇食澱粉之後係零嘅，可以話係。第三就係、是血壓。偏低翻少少，因為我有血壓高嘅現象嘅。咁另外就係、是、啲痛症啊少咗好多啊。平時譬如作感冒咧，啲骨啊、頸、啲淋巴咧，無端發發聲嘅痛到，即係有時瞓痛到瞓唔到嘅。咁但係戒咗之後咧，就真係冇曬喎。第五就係、是、有唔好處嘅，不過都咁我發覺咧個面成日都有啲敏感啊，即係自從戒咗之後。 即係好容易咧，可能摸到污糟嘢啊，摸翻塊面啊，定有時摸都冇摸啦，無端端隻耳仔後面啊好痕咯，即係痕腫咁樣咯，即係又唔係濕疹啊，佢又唔乾嘅，即係好似風爛咁樣啊，即係耐唔時有嘅。我相信係個過渡期啦，因為呢幾日又冇咗啦。不過呢幾日我又食翻澱粉喎，因為旅行啊嘛。咁但我過嚟之前嗰幾日已經冇咗噶啦。咁係的確係有啲變化嘅。咁我覺得係好多過唔好咯，暫時。咁之後會唔會生腎結石啊？會唔會肝腎衰竭啊？呢個就未知。咁似乎而家都冇呢個跡象。咁同埋好似瞓覺嗰個渴求冇咁多咯。開頭就多咗嘅。開頭嗰個禮拜哇，辛苦到咧係。可能你冇淀粉、冇糖、葡萄糖，佢个脑咧，你系咩兴趣都冇，你连醒个兴趣都冇啊！即系你系继续瞓啦，因为醒嘅都唔能够令到你好开心去做你嗰啲嘢嘅，咁变咗就头嗰几日咧就瞓多咗添。咁但系之后咧，即系成功能够将你啲脂肪转化咗落做你 energy 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你原本你唔食淀粉，你就冇食到糖分噶嘛，即系你冇 starch 去变成。一啲平時嘅力噶嘛，咁所以咧你要食翻多啲鹽同埋油，先至能夠令到你個機器繼續咧可以接到你啲嘢轉化咗 energy 去個腦嗰度嘅。咁之後就冇嘢啊，嗰陣時又可以唔使瞓咁多，即係容易醒瞓啲。因為平時咧，譬如食宵夜咧，尤其是食啲打邊爐啊，同埋食咗個 cheesecake 咧，瞓之前咧，我第二朝起身咧，即係死去活來嘅辛苦到。但係食唔食澱粉之後咧，起身完全係冇呢個現象，係唔會暈嘅。即係前就企都企唔到啊，可能即係之前一晚消化得太勁。咁所以咧，到暫時到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好處又多過唔好處嘅。頭先你話去宇治行大吉山有咩玩先？好風景定點咧？你覺得係？咦，呢个都系Nano Hiroko 都系日本名嚟嘅。Solon， 喂 Solon， 你试咗10-1未先？ 石林王后 ，Timmy 同我试过戒过，不过心情好低落。Nano Hiroko 唔食淀粉，即可以食乜？要平记。合理大阪深差桥旧大院正门对面间福寿司好正，3点后仲有特价添，有时间兼顺路不妨一试。 唔得， 呢个系我中意呢句要平嘅。 要平嘅系咩意思啊？ 我话唔食淀粉食咩啊？要平。 哦，食 食菜 咯， 食多啲菜 咯。食菜，监制话，但系其实你食鸡都唔系好贵啫，即系譬如你煲下啲鸡汤啊。即係其實阿五叔都係煲雪雞啊，即係其實煲雪雞原來都好味嘅，即係唔係話啲嘢新鮮雞喎。咁食下雞肉啦，同埋要勁多油啊。其實食 bacon 都平嘅，算唔算啊？係， 但如果你好介意食嗰啲 processed meat 咁，咪唔好啊。 哦，聽到啊，即係食啊，你仲係999 嚇 ？Solon 仲係 super check 999，死都唔肯10-1。咁咧就係咯，其實 bacon 都平嘅，蛋都平嘅。咁 bacon 同埋蛋同埋菜，野菜係咪甜得滯？ 野菜好似都唔係好好噶，食西蘭花啦、白菜啦嗰啲有葉啊、菠菜。 係啊，西蘭花即係深色葉嘅菜咧，就會有埋鐵質啦。咁我諗呢幾樣嘢平啊，即係 bacon 一 pack 嗰啲叫咩啊？金杯牌煙肉。 唔好食嗰啲，唔好食嗰啲，蛋啲冇乜。 哦，系喎，你睇个成分咧，冇咩糖咧就得噶啦，咁所以未必一定好贵嘅。就算老实讲， 自己煮嘅其实最好，因为你喺街食真系贵。 系啊，即系因为我自从我同阿监仔一齐戒淀粉咧，佢都有几煮咧，咁我都会即系其实个价钱系平过出街食嘅。嗱，咁阿谭咧就私信咗我，系咪有啲嘢睇先？诶、哎。哦，原来咁样。咦，我咁样睇翻又真系好似瘦咗少少。哇，你食紧增肥喎，老友食大家乐焗饭喎。Ken 将吓死乜嘢？ 突然间着咗 Siri 喎。哦，我想知咧个日期改翻未 ？Ken 将吓死 ，Ken 将突然着 Siri，White Chung Fellow 探长监制。 旅游愉快。 OK 好。 Solon Wong 有冇买绿尾巴先？ 买绿尾巴。 绿边啊，同埋。 嗰度有。 咩绿角？梗冇啦，自己生 嘅 咁样。 哦，自己挞只嘅绿翻嚟，啲绿都几好笑啊！头先真系。 我改唔到 嘅。改唔到啊！我由头再打一个，又睇下点。26/0嘅啊，零九 唔系 零六 slash 一七，嗱我再打多次 re 打， 或者唔打 啊？ 或者唔打唔打？ 我试下我呢度都 refresh 得唔得咧？会死机咧？好似得喎，系咪得啊？哦，嗱，我见到 Leo 醒唔起，探长两公婆戒淀粉，福寿司唔啱你哋。Leo 艺我都想试下，系咪唔食饭少糖分就得？我都试食正餐食燕麦粽。Nano 起 Rocco Bacon 中文系乜 ？Rocco 1999 Bacon 等于烟肉。美靓，我见你戒淀粉减得咁成功，而家都试紧，今日第三日，希望减到。Alan 寻烟肉搞起 Rocco。 系啊，喂，嗱，嗱，如果咧，即系大家有 detail 嗰啲咧，我谂你喺 forum 嗰度听嘅节目啦，系咪 forum 都冇啊？好似，即系你去啊，去 Pamika 自己嗰个节目咩生同感受啊？即系老实讲，佢又真系咩都系 pro 噶嘛，咁所以你要真系要问佢清楚啲啦。咁我咧就只可以讲我嘅经验俾你听咯。 我哋唔系咁科学，冇佢嗰啲咁正统啊。 系啊，咁我哋觉得个感受用个身体嚟实验咯。我哋 我减得唔好啊，探长咁好啊，探长好啲。 系啊，我着其实几有效果啊，真系。咁咧就嗱，阿广，我劝你千祈咧，即系如果你想有效咧，就真系唔好食燕麦，因为燕麦咧即系逢亲啲麦类咧，佢都有个成分叫做麸质啊，咁咧就令到你会好容易发炎嘅。即係你啲體內嗰啲無論腸啊，即係外外內內都容易發炎嘅。咁於是乎咧，如果唔食燕麥咧，你可以有好多嘢可以選擇，去椰菜花啦，剁碎佢啦，咁啊整個沙律啦，咁啊暫飽自己。咁其實你唔驚唔飽嘅，咁你落多啲油就得噶啦。 椰菜麻麻， 係嘛？咁咧即係落多啲油啊，油咧就唔好揾啲千年油啦，梗係即係揾啲質素好少少嘅油啦，例如嗰啲。初炸橄榄油啊，或者初炸嘅椰油，咁加落啲嘢食到，咁譬如你整个烚蛋咁样，或者炒蛋啊，落劲多油 咧， 牛油得，咁咧所以就即系颠覆晒大家一路政府嗌你嗰个咩金字塔嘅原因，政府金字塔咧就确保你咧有好嘅劳动力，就挨到你65岁咧，你周身病嘅时候咧，咁咧就唔话之你啦。咁總之好嘅勞動力咧，就係因為咧你即刻由呢個澱粉裏面提取到嗰啲精力咧，就走去俾你繼續翻工、繼續做嘢。你捱都捱到，原因就係話咧，你 OT 咩？我唔緊要食碗面咁啊，即刻有精力做嘢啦。咁但係對你身體係點咧？咁政府唔包保你噶嘛呢啲嘢。 佢最好你快死添。 係啦，冇錯啦，即係總之提取曬呢個人生裏面最有勞動力嗰幾十年，咁之後咧佢唔過問嘅，真係。咁所以咧，即係。你諗下，即係譬如我用個邏輯方法諗咧，即係人個DNA 進化係好難嘅，即係可能10萬年都進化到少少嘅。咁你諗下，人有社會係幾多年咧？頂籠未幾百年，或者嗰啲朝代都算嚟啊，唔止啦。如果你講食米，食米係點解要食米同埋食物嘅咧？原因就係咧，人類咧要耗好多嘅勞動力咧，去起一啲建築啊，做一啲要滿足一啲極權嗰啲。嗰啲獨裁者嘅佢即係滿足到佢嘅需要嘅時候咧，就有大量人手去做呢啲嘢咯。咁先至突然間咧話米又改良咗啊，麥又種得出嚟啊。咁突然間先有呢樣食物噶嘛？因為人以前冇社會，以前食咩嘅咧？咪一日打隻嘢翻嚟食，食完又繼續打咯。咁即係唔識得種嘢，唔識得養嘢嘅時候，咁咪淨係咁樣過生活咯。咁今時今日都有呢啲人嘅。但嗰啲人未死嘅，同埋佢哋可能個壽命可能長啲，那個腸冇壞得咁交關， 即係呢個係事實嚟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呢、這個就我再從呢個出發點就諗到點解即係食咗，即係如果政府 highly recommend 你食嗰三個型咧，我唔跟佢，點解我仲未死嘅咧？反而仲有啲改善咧？咁呢個值得大家諗下。咁可能我出年死都唔定嘅。咁所以咧，你又唔好信曬我，你自己去睇多啲唔同 research 同埋自己身體試下，試咗之後咧再驗身體嘅改變喺邊。咁我覺得咁啊比較科學啲。咁如果真係好想揾嗰人問咧，就真係唔好問我同阿監製啦。咁啊真係要走去Pemica 嗰個佢個節目係 Facebook 噶嘛？ 嗰個 YouTube 都有重温。 哦，係啦，咁你就去嗰度揾佢咧，咁就比較即係滿足到你嗰個 欲望啲咯。你有健身嗰啲人咧，你可以問一下健身嘅教練啊，佢哋又唔係好興，或者係咪有啲營養師，即係嗰啲健身有呢啲人幫你做。 喺邊度揾啊？ 即係有佢哋如果健開心嗰啲， 哦，係啦，健身嗰啲 教練佢都好熟呢樣嘢嘅，應該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我只係答到咁多啫，即係可以分享嘅，但我就唔係教你嘅，絕對。嗱，飲奶冇問題喎，我見到有人寫個奶字，唔知係咪啊 ？Tim Chung Doc 25 now， 廖毅 Bacon 中文係煙肉 ，Cliff 彭京都有冇 Uber。Tim Chung Sorry 26 now。Nano Hiroko THX All To Me 糖點解 Sarah 唔出鏡機 Terence One Gog 左變翻二十六啦，二十二時十六分七十二人。Steven M A C A U 探長好 ，Locked 1999京都冇 Uber。Simon Wong 戒癲瞓友 D 人可能會 depress。Walt Yun 戒咗第廿一日 D 牛仔褲鬆曬。Nano Hiroko 女王真係乜都冇好鬼死好學。Lactor， 所以有人会讲人类长大后其实都不应该喝奶，其他动物成年都不会喝奶。 我还留意到一件事呢，那些小孩呢，即是很只是吃素不吃饭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饭根本是不啱他的嘛。那吃素人的口味是真的出去吃素多一点的嘛，即是戒奶那些小孩呢，即是譬如最殺氣就是四五岁那些呢。含饭 都 吃啊。系含鱼饭发誓咁样唔吞啊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就系佢嘅呼唤嚟噶嘛。咁但系经过老母嗰条藤条咧，嗰支棍咧，就令到咧个好端端嘅人咧就扭曲咗佢嗰个意愿咧，就变咗走去焗住去食饭咯。甚至乎有啲啊、哦、一定要食生饭噶嗰啲咧，嗰啲好可悲嘅真系，即系食到自己身体咁样。即系就算你身体冇咩唔妥咧，我觉得食饭食得多嘅人咧。都硬是不是很懂得挑機的那些人，我观察到而已，未必一定是。你留意一下你身边上呢，你身边起码一定要吃三碗饭才得那些人呢，他是很服从的，即是做任何事都很服从的。即是我怀疑呢，以前的皇帝呢，即是挑通眼眉挑通到呢，连这些都即是有饭吃那些人呢，就什么都得的，即是那啖饭很重要的。即系你睇下嗰啲游客咧，周围去玩咧，即系成日都赶住食饭嗰啲咧，嗰啲系麻烦啲嘅，真系。咁仲有咧，复翻你先。嗱，阿苏伦话有啲人食淀粉可能会 depress， 其实人人唔食淀粉都 depress 嘅。 戒淀粉啊？ 唔系，系啊，即系佢讲意思啊。但系咧，嗰、那个阶段系你个过渡期啫嘛。因为点解你会 depress 咧？因为你个脑根本就唔够糖，你点样 run 到？你一路啊，好好奇啊，好有意欲去做嘢啊，嗰样嘢咧，你系冇咗嗰个元素啊嘛，咁啊，所以一定系 depress 嘅。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头嗰日我直头唔想醒嘅，即系我唔系急， 系啊，想坐， 我唔系急尿急到咧爆膀胱，我都唔醒嘅，真系。但系当你习惯咗、适应咗嘅时候咧，即系你能够成功咧，将你肠啊，将你身体一啲脂肪。轉化咗落去 energy 嘅時候咧，你係變咗個模式啊！嗰、那個叫咩模式啊？電解啊？唔係。 佢嗰啲叫咩 ketosis？ 叫 ketosis 喎、哦，咁嗰個咧就係一個改變你嘅身體，變翻正軌。 即係用你嘅油。 係，即係用你身體上面嘅油嘅脂肪咧，就係 burn 咗之後咧，就成為你原本要食澱粉嘅 energy。呢、这個轉化期咧，我就差唔多用咗十幾日啊，即係十零日，我先至可以成功。但係一成功咗之後咧，你個人真係 發覺係唔同曬嘅，即係我直頭係做嘢係，我直頭個客未叫我交貨已經㧬咗俾佢先啦，你唔需要買監製。嗰幾日真係好勁抽。 啊，喂，真係飲咗啲電解水 係。係，同埋食鹹咗。因為咧，我平時我好淡口味嘅，我又唔食油，又唔食鹽乜滯嘅舊時。咁你突然間叫我哇拍半打 bacon 落個口度咧，我口都搲埋頭嗰排真係。咁但係好可惜，而家真係習慣咗食鹹咯，同埋多油咧。其實我個呼喚咧，其實我中意食多油，即係覺得多油嘅好食啲嘅。咁咧，自從我多油同埋多鹽之後咧，咁做嘢嘅能力係好高嘅，即係好快起到貨，同埋咧一支箭咁樣。嘈嘈聲啊，做曬啲嘢係唔使諗嘅，即係個思考快翻嘅。咁但係個嘢唔好咧，就係我食多油鹽咧，個血壓咧又輕微高翻，去到我嘅警戒線。因為警戒線下就係100嘅。咁咧，即係我以前咧食咗藥咧，都撳到90几100嘅。咁開頭咧，我又食咗又戒咗澱粉啦，但係我又唔 食得少嘢， 又食少嘢，又油同埋鹽都唔係頂得好多咧。我血壓真係低60几啊，大佬！即係我哋以為懶叻啦，限壓低到60几，好恐怖啊！都等於一個15至19岁嘅男性，當時啊，但係唔對路噶，大佬你成日咁兜嘢，你點會咁低血壓噶？哦，原來就係咧個糖唔係個油同埋個鹽唔夠啊！咁後來即係嗱呢樣嘢咪就係經過個實驗咯，即係你對症得到噶嘛，即係你邊個係最 fit 嘅狀態嘅時候，我相信就係計嗰條數最接近嘅時候啦。咁同埋又真係輕咗好多咯。 咁試下唔好嗰啲電解水唔好飲。 嗯，係咯。咁所以咧要慢慢配下咧，咁啊，即係只要你有記性，你有記錄咧，同埋你面對現實咧，即係唔好自己呃自己。有啲人好勁噶嘛，呃自己，我一定得嘅，得嘅，但係最尾放棄咗喎。好多呢啲人嘅喎，即係開頭講到行啊，咩都得嘅，哇，天下無敵啊！但無端端一排唔聽佢講喎，點解咧？就因為佢唔真係真正面對緊嗰個成果同埋嗰個事實啊嘛，咁一唔啱自己心意嘅話，咁啊誒靜靜雞黯然咁樣 stop 咗，咁識好多呢啲人嘅我都。嗱，你講我見到人哋講致癌呢啲唔好問我 ，sorry。 My James 牛奶油啲物質人體分解唔到 ，Jeff Luke Hello 探長。To me, 唐友醫生同我講飯係多餘記，富生礦吃亞麻籽可提供極佳 energy， 加上雞蛋，我不吃飯兩年了，現在加上藜麥，覺得人很精神，亦比以前瘦。Ultramax 96 ketosis， Walt Yun 藜麥無碳水化合物 ，Alan Chum 成年人飲奶係近代基事 ，Nicola 藜麥好唔好味㗎 ？Walt Yun 睇 live 出唔到去 Google， 所以直接問。Nano Hiroko 點解啲人又話煙肉致癌？ 咩啊？ 藜麥有冇碳 水？唔係啊，呢個睇 live 唔出到去 Google。我開咗版嘢唔得咯，係喎電話可能唔得喎，真係。 哎呀，電話就少咗啲嘢啦。係 啦，電話起碼都 super chat 唔到啊。喂，其實咧，我覺得咧，嗱，譬如啲人嗱營養學咧分兩派嘅，即係兩唔係兩派，我唔敢講係咪兩派，即係有兩種唔同嘅。營養學啊，即係兩種唔同嘅角度嘅，即係幾多派我唔知啊，我亦都唔識啊。咁但係兩種角度，一種角度一就係研究嗰個食物裡面有啲乜嘢啦，第二種角度就係人食咗落去同埋 mix 咗啲咩，有啲咩化學作用啦。即係後者咧就比較科學啲嘅，前者咧，哇一罐可樂6粒糖啊，一嚿肥豬肉有幾多卡路里啊，根本上啲嘥氣嘅。原因就係你食唔通你食好超過。即係個上吸收上限噶嘛，唔通你食咗好多卡，上限幾多少？ 成年人 係 咯， 千零啦。即係譬如千零卡，但係你嗰個食咗10000卡，你會唔會個身體有10000卡？你唔會屙翻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用嗰個材料嚟話佢有啲咩效果咧，或者會唔會致癌咧？我覺得呢個係唔夠科學嘅。咁當然佢亦都佢有嘅理據啦。咁嗱，你講到呢啲人唔好問我喎，你真係問啲高人，我真係要，即係只不過我咧就我嗰種理解嘅啫，可能好蠢都唔定嘅。咁但係我做咗咁多年人咧，即係我都見識過唔同嘅嘢，咁我可以講翻到俾你聽。咁咧，譬如煙肉同埋奶都係好棘手嘅。奶咧，其實我都唔係好受得奶嘅。我可能就係而家飲奶飲多咗咧，就會皮膚敏感都唔定嘅。咁所以咧， 其實你如果唔飲奶，你咪戒佢咯。其實奶事實上真係人去到戒奶之後咧，即係點解有戒奶期咧？嗰種酵素係你消化唔到、分解唔到嘅，喺啲腸嗰度咧多餘咗嘅。咁多餘咗，令到你可能逼住塞住啲腸壁，令到你吸收慢咗都唔定嘅。又甚至乎有啲擺得耐會有毒素嘅。咁其實奶都唔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奶嘅性在好味啫嘛，其實。 如果他們那些 keto 要減肥的人用 cream 啊 cheese 啊是啊 cream 和 cheese 不用奶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很健康的你真的便宜一 點是啊即是我們都是那些窮人買煙肉其實最便宜的因為它有了那幾樣東西油有鹽和有蛋白質 還 有又低就是 low carb 就沒什麼 carb 了那變了就是誰不想吃一個鮮肉再加一個海鹽再加一個高等 的脂肪係咪？人都想嘅，咁但係窮人冇辦法。但係你又想得到目的嘅話，犧牲少少你嘅肝同埋腎去分解翻嗰啲毒咪得咯。 因為食煙肉係想快減肥，同埋快容易煮啫嘛。 係係，即係都係窮人啦，總之。 係啊，即係你要好快達到目的，即係嗰啲健身嗰啲人好中意減磅減磅嗰啲，咪會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問題真係要轉介嘅。嗱，我同阿監製都不是醫生，我們都沒有讀過醫學，也都不是很精準，純粹是靠個人的感覺去分享給你，你真的未必真的不好信，因為人的體質也都不同，即正如我和阿監製，我們都是吃那些東西，但為什麼我減到那麼多，但他又減得不夠多呢？這個真的不知道問誰。 可能你平時真 的 吃多 澱 粉過我很多。 Solin one go, I see, 但我戒兩三日就唔信，要飲酒解翻 depress。 Ultramax 數96英升同五， 六個禮拜戒澱粉糖比戒煙容易。頂我啲肥佬都減咗十磅。What is zero 奶原來係屬酸性，少飲啲好。Ultramax 數96向 any bacon 外面買的有 nitrate process 過，讓顏色變深。所以要买 uncured glutton 来自己煎 Blacker、oh. 我天生不喝得奶都不觉得有问题 Nano Heracost Ultraman 数96、 oh, Ultraman 呢、Dominic 呢都我见到都减到十磅是吧你说 是 啦喂咁同埋Solon 其实你喝酒解返啲即係 depress 呢 喝硬嘢 啦是啦喝威士忌啦 啊、那 些你宁愿喝多一点的溝梳打水那好过你喝啤酒因为啤酒有很多糖的那么前晚呢我们买一罐啤酒还有没有 喝完了、 哎、 你 喝这 个威士忌、 哦好啊、 一半大 自己那就喝硬东西啦譬如威士忌喂你上来我到我请你喝那么近 红酒 dry 一点都可 以 dry 的红酒 苏妙 Cabernet 那些都可以的。聽到 Sauvignon Cabernet 不吃的其實你要找大老闆才可以的即是有間酒廠酒莊那裡不 是那些提子來的 是啊、奶是酸性的還有致癌呢近來都很多人傳我又證實不到呢就是說糖就是以為養住啲癌細胞啊嘛，呢啲我都係道聽途說啫。咁所以咧，呢份嘢真係千祈唔問我哋係負唔起啲責任嘅。 我哋 係 亂嚟 嘅啫 喎。 我哋係九吹廿四喎。 哦，禮物真係添喎。 Wine some one bellow， 富山礦禮物冇特別味道，但有一股氣味，有清香。我把禮物浸一晚，當米咁煮，落多啲水。加一汤匙椰子油和一茶匙盐就好好味了。 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麦来的？其实 不是啊，叫 Kimwa， 有些好像卷卷卷一个圈的。 哦，是不是菌来的？ 不是啊，就是那些小小粒硬的东西，就是类似的薄 膜。哦，但是就不是麦来的。 不是吧？ 是。喂，那呢，不知道今晚呢，我原本说这个总结呢，点解结结下就会讲咗呢啲咁嘅？ 因为你好挂住食呢样嘢。 哦。 你好挂住 low carb 唔系啊，系啊，问啫嘛。 唔 系。系咯，我唔想讲喎，老友。因为即系有啲专家，冇错啦。隔篱附近有啲专家咧，就你又问佢好啲喎，真系。 我而家讲错，捉住话你十年。 系唔系？佢未必一定啱嘅，老实讲。 抽十年。 系啦，你知道啲牌俾人抽水抽到麻木咗啦，系咪都抽？唔知点解耐唔耐有啲人通知我，我俾人抽咗水，好得意喎！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呢支麦个收音个效果唔好过平时，定系啊监制咁远，你又听唔听到咧？俾啲意见啦，应该听到嘅，因为如果唔系都话吓点啊咩话咁样啦，系咪？ 呢度好静，应该听到嘅。 系。 佢又講嘢 你。唔係我睇緊有咩？如果你繼續咧，要講緊呢個食療咧，咁你自己傾下偈先啦。 Nano Hieroclay 物，又稱印地埃物、昆諾亞泥、灰泥、灰米或小小米，是一種南美洲高地特有的一年生谷類植物，種子可食。糧食谷物大多屬於禾本科。但是黎物屬於黎亞科，所以被稱作假谷物。維基百科 ，Lie James 有聽過黎物唔可以當飯食。Lie James 黎物係 superfood。 咁即係點啊？其實當唔當飯食咧，呢啲係觀念嚟嘅。咁老實講，我其實我前日先至喺一句裏面食第一次飯，咁食咗我覺得仲衰，因為瞓醒又係有個困難啦。即係例如啊，前日死去回來咧，行山行咗十幾廿層樓。行咗二萬幾步咁樣，哇！之晚嗰晚又食咗飯，又食咗澱粉，起身真係好辛苦，因為我腸胃適應唔到，同埋我又突然間多咗好多血糖咁樣，咁所以當唔當飯食呢啲係一個觀念嚟嘅，純粹係。啊！監製上咗鏡啊！上咗镜，我又话你。 沙门黄玉企听到9343 G 听到 ，Black Tar 听到啊 ，Nano Hiroko make is good， Tim Chun make very good， Artist Zero 听到 ，John Cup Nup Cup Brown 不太大分别 ，Tommy Tong Block May Frame 听得好清楚 ，John Cup Nup Cup Brown 都清楚 ，Clarence 黄之谜收音好清楚，效果更系冇平时咁正啦。Plan Ron 監製上咗鏡。 哦，這個蘋果嗰啲麥都有翻咁上下噶，因為曾經我揾過一個所謂 artist 啦拍廣告咧，跟住漏有一句對白錯咗咧，咁佢又哇有幾早起起身咧咁樣，咁我唔得閒嚟錄過喎，咁我嗰日又俾錯料，咁點啊幾夾夾咁樣咧，哦咁你不如自己試下錄俾我啦，我一來加啲音樂喺底，即係。最低俗嗰啲方法啦，咁點知又過骨喎？即係佢用 iMac 嚟咁樣照住講翻嗰句對白，咁跟住再黐翻落去，咁 OK 咗。可能個客就知道衰，因為自己俾錯對白人哋。講翻京都，好啦，係喎，阿 Winston， 你翻香港未啊？你仲喺東京嗰只嘛？哇，其實咧，今時今日咧。去日本呢， 韦信王咁讲返京都，点解你影啲相可以避到啲路人嘅 ?Lie James 应该系话黎物唔可以当主粮。 哦，即系观念啦，即系其实讲唔返句啫，其实。其实有咩成分呢黎物？其实当唔当到主粮呢，咩叫主粮呢，就系我即系今晚讲咗好多时间嘅 topic 呢，就系主粮究竟系乜呢，就是蛋白質咯、油鹽咯、同埋纖維咯、維他命咯，咁其實可以冇澱粉喎，真係。其實澱粉就係俾你要嚟用力去做勞動嘅，好快嘅，同埋容易買到嘅，容易煮到嘅，儲藏到嘅，唔會壞嘅。咁呢啲原則咧，所有都係。一個人口嘅控制計劃嚟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你可以用一個方法擺脱咗呢個控制，但係又唔死得咁解啫嘛。即係其實人根本就得噶嘛，只不過有谷物、有米、有飯、有麥先至夾硬扭轉咗我哋嗰個身體啫嘛。其實咁所以究竟即係可唔可以當主糧啊？咁呢啲？ 系咪讲得通咧？咁样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唔知咩定义嚟嘅，已经好含糊啦。嗱，我唔系针对你嘅，即系讲紧个定义上嘅问题啫。因为我知道你唔会即系觉得我针对你嘅，因为你都系平时都系知道我点样讲嘢。咁只不过好多人都要照顾人哋感受，但系又冇咩必要咁样做嘅，即系我又冇咩挑人性嘅，咁样变咗，即系唔中意就冇办法噶啦。嗱，又上镜监制。 韦信宏，我星期三晚翻。Nano Hiroki 京都人出名串的 ，On 至四七 Hello 探长主监制。 咩主监制？喂，啱嚟个 Auntie Four Cat。 哦。 系啊，即系喂咁咧，阿 Vincent 啊正啦，星期三先翻，其实我都想玩到日啊，根本话就话嚟五日咧，但系得三日活动嘅，真系凄凉。咁咧，我哋仲有好多地方未去嘅，其实我未去嗰个鸟居啦，因为本来咧。我唔係聽阿 Angus Chow 講咧，我都唔會去奈良嘅，即係冇 plan 到嘅。哇！咁但係聽佢講完之後，真係好吸引喎，咁樣所以犧牲咗鳥居咯，咁啊所以去咗奈良啦。但係絕對係選擇正確。 東京福和大社嗰、那個。 哦。 嗰個就 skip 咗。 咩啊？哦。 東京福和大社。 東京福和大社。係咯，咁我其實今日都 skip 咗一個紅色嘅 building 咧，就叫做嗰、那個咩？咩大咩啊？我哋直去跟住行翻转头嗰度嗰只，不过咧， 即系喺内 来。系啊。 记得。 系咯，咁我都冇跟足嗰啲行程嘅，即系因为有个人 plan 咗个圈咁样教我哋行噶嘛。咁但系真系，我觉得行完呢、這个东大寺咧，就真系够晒皮嘅，真系，即系觉得哇，点会有啲咁嘅古建筑噶？真系劲到咁样，咁所以其他嘢都唔使点睇啊。 系呢、這个我觉得都好好。 好好啊，真系我觉得。 又容易行。 喺、啊、东大寺又容易行啦、啊，同埋佢嗰种力量咧，真系老老实实，我系庶民，我真系跪喺度啊！见到我第一次见到咁大嘅建筑，真系。 如果去嗰个道建福河嗰、那个大社，就要 行两个钟 上山。 系啊，我已经上山上到有阴影啦，同埋咧我就折堕啊，因为咧我折嚟之前咧。就睇天氣咧，就落足咁多雨喎。咁於是乎咧，我揀咗一對咧水鞋，即係唔係星矢醫生嗰啲啊，即係嗰啲有啲人知道，係嗰啲類似 行山鞋， 類似 Columbia 嗰啲未有線水又成，但個底又好絕地嗰啲咧，好肉酸嗰啲鞋。但係咧，因為我唔係成日有得行山涉水咧。咁啊，擺咗喺屋企成半年咧，咁啊硬曬鞋啊，成對鞋，咁硬到咧，即係變咗塑膠咁硬。咁咧，自然個鞋底個腳掌嗰啲位置都硬咗少少。咁啊，行到個腳掌裂咁滯啊，痛到。咁但係我又唔敢帶對輕身啊，同埋正常嘅波鞋，因為我驚落雨。咁所以咧，硬食咗幾日咧，真係好慘，辛苦流血。咁但係咧。虽然是咁，但我又唔可以咁唔开心啊！原因就是本来个计划中，即系睇天气咧，就话落咗咁多日雨，但系净系前日落咗雨，其他日都虽然唔讲得好天，但系咧都干爽，同埋冇落到雨。咁咧即系，同埋落完雨之后咧，今日仲有太阳添，所以咧真系值得感恩嘅呢啲嘢。继续读留言先。 韦信宏探长又被抽水咩 ？Nano Hiroki 京都四条真系好鬼逼人，好多香港人同大陆人。Lie James 系营养角度，之前都系睇电视营养讲。韦信宏 Have had 个学搞到监制好狼狈。Plan on 京都系咪有得喺山上食冷面、？Very chan 天气好嘛 ？To me 唐介堂真系瘦得快的，顺从有冇去二条城？Jeremy Lee 讲到好想去东大寺 Piran Su 有冇去夫妇大国社逗号 咩嚟噶 Karma Sutra 嗰啲嘢 冇系我哋去得好 渣系啊我见到有个地方上山上食面嘅有条木嘅水道咧一路流落嚟咧咁你洒即系啲面爽啲啩谂住一面流落嚟咁样啊 但好唔卫生，你筷子怼落又咁样，诶、哎。 唔系噶，有一只系喺山边食食啲 set 咁样，当得西人食，搭嗰个火车仔去。 嗯，但系其实如果要去晒咁多正嘅地方咧，我真系我谂需要两个礼拜先玩得晒。 不过大角石喺内凉，唔 系。内凉真系一个好地方嚟嘅，嗱，我觉得咧，即系今次俾我个体验咧，就系、是。嗰啲人工化嘅旅游点啊太多啦，我觉得。 咁呢啲都好人工嘅，查 实。系啊，即系太多嘅意思咧，就系咧好多商铺啊。 哦。 即系唔拉更。 商业化。 商业化都好交关，但虽然呢度一个古城，以前的确系存在，佢唔系三更白做落去嘅。咁但系咧，佢周围都有铺头咧，但系有样嘢令到我好欣赏日本嘅咧，就系佢哋唔会嬲你做啲咩嘅，嗰啲人全部。好有尊嚴咁樣就擺檔，好有尊嚴咁樣賣嘢，但係唔知點解華人咧，即係衰格到咧，由黃大仙祠解簽至到機場嘅 T2，你想搭嗰啲咩 limbo 嗰啲車，都喺度咁樣係咁走埋扯你嘅成班大媽咁樣。喂，你做人做到咁賤格嘅點解？即係你人就係得咁多，唔通啲人無端端哦，本來咧就想去。梅窝嘅，但系都搭你架车啦，咁样即系唔会咁噶嘛，大佬？点解即系硬系就系、是、卖楼又系咁样？你卖楼新装西装骨骨，点解咁冇尊严咧？你要我都唔明点解？喂，系咪真系食小碗饭？你哋真系好仲辛苦嘅，你冇尊严咧？我真系唔明嘅呢啲嘢，即系点解日本人做到你又做唔到咧？日本人都好穷嘅，其实讲你知啊。头先有个人话京都人出名串，喂，但系唔到你唔串，我真系。即系如果俾我住喺京都咧，我都狂秒喎、哦。我记得同我差唔多或者我嘅年纪以上嗰啲咧，全部鞋都鞋面嘅，个个李登辉咁嘅样嘅，即系嘴咁样，即系见到我哋游客咧就头赤啊，皱眉头啊，敲黑面咁样。即系我体谅嘅，其实即系我哋对大陆人咪又系咁，即系你见到一班人随便巴闭嘅，你都秒佢啦，系咪先？咁唔通仲同你笑啊？咁所以咧，都几尊敬咧当地嘅后生女、后生仔。即係佢哋嗰啲 service 咧，冇因此俾我感覺到我好難受咯。原因就係、是、就算同一間餐廳，哇隔離嗰個大陸夫婦加埋個魔鬼怪嬰咧，嘈撚到咧，哇嗰、那個仔又係咁狂揸啲筷子嚟打嘢，成一啲嘢飛嚟飛去。喂，咁但係嗰個女仔佢好殷勤咁同細路仔玩喎，仲即係我覺得呢啲咪真係敬業咯。咁但係如果俾我，我真係同嗰啲老坑一樣嘅，都係黑黑面嘅，冇辦法啦。因為太大量嘅遊客嚟啊嘛，實在喂，全部都係隨便巴閉嘅。即係我有個鏡頭影到咧，我搭緊巴士嘅時候咧，個巴士埋緊站啊，未開車門，下面有班死僆仔喺度，喂呢度呢度呢架呢架，一打開車門咧，上到嚟仲未停到掣。咁咧，其中一個學生領就樹佢咯，佢先識得咁樣克制下。喂，大人又係咁，細路又係咁，大陸人又係咁，阿伯又係咁。我見到有個叫浮咩啊？浮咩台話？浮咩？即係有個景點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好普通啫。即係中國有個唔知咩九曲十三彎嗰條橋咧，好叫靚嘅，中間咧就有個涼亭咁嘅。咁誒，當然係用木建築啦。當然是用同一隻純木色的建築啦，就不像遊到鬼五馬六咁樣嗰啲惡俗咁顏色啦。咁咧，咁我行到嗰陣時影相或者坐一坐，得我一個人嘅啫。阿監就嚟咗食啲嘢，咁咧， 唔 係 啊， 嚟咗食啲嘢啊嘛， 唔 係 喎。 咁你嗰度做咩？我買啲水。咁跟住有個阿伯咧跟隨我腳步去咗嗰度，一去到兜粒肉咧。就射落去嗰个池嗰度，哇！顶你个肺，真系恶俗到咧，好心你吞翻落去啦，扑街！屌，点会咁核突噶？原来香港人嚟噶，屌、哎、真系。 都好多衰人噶，我搭火车你瞓咗一觉，都有条友讲国语，唔知佢大陆人定台湾人。 系。 喺度视像同个老婆倾偈咯。 真系呢啲扑街嚟嘅。 同埋 又攞 住个电话喺度讲。 即系人哋不停 喺。之后个司机要落。行出嚟喺佢嗰個司機嗰個室嗰度，叫佢唔好講。 喂，即係香港人賤格到咁嘅，唔係即係總之，總之華人啦，即係人哋已經有廣播叫你喺車廂唔好講電話啊嘛，佢仲喺度講啦，咁啊即係呢啲都唔夠啊，即係我覺得同埋周街都係咧大大聲同埋壓住條路啊， 咁嗱，我覺得我見到有啲人唔係好慣嘅，即係我因為今次全程都搭好多巴士，原因就係咧由京都站至到我哋間住間宅嗰間旅館咧就要搭巴士嘅，咁我一日都搭兩三次來回啦，最多。咁咧就見到又有啲即係又係啊，有人一名借先，就係咧即係不停咁樣見到咧有啲遊客咧，即係你拎住個夾上車就知啦，即係又阻住路啦，即係又講嘢又比較大聲。咁反而咧我見到有兩個港女咧講嘢好細聲，即係少可嘅香港人咧一半一半嘅。咁但係有啲譬如我哋喺火車站度咧，就最多香港人。就鬼即係鬼咁嘈咁樣，即係覺得就好收家囉。咁所以呢我係體諒嗰啲京都人點解咁串嘅原因就係、是、喂人哋原本一個咁與世無爭嘅地方，好彩嗰度冇乜中國人住添嘅。我住嗰度呢係唔使鎖門嘅，同埋單車係唔落鎖嘅，即係隨時周街攤單車走都得嘅，如果你真係一個賤人嘅話。同埋呢嗰啲即係我哋經過啲行咧，係唔嘈得嘅。老實講，你一嘈咧，食到應嘅。因為嗰啲平房咧，樓下就係屋企嘅門口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係即係自律地唔好嘈啦。咁我頭先想講咩咧？我 lost 咗就係搭巴士咧，我係好唔習慣咧。當地啲巴士係唔使排隊嘅，即係冇一個明確嘅位俾你排邊架車同邊架車嘅。即係總之一個站有六班車，有六個唔同路線，咁噓一聲成堆人喺度。但係勝在咧，日本人咧。佢又唔去嘅喎，即係佢你想先佢想後咧，就冇我哋香港人咧睇得咁緊張嘅。香港人打打尖就接對爆啦，係咪先？原因就係太多人搏懵啊嘛。咁但係可能日本就太少人搏懵嘅關係咧，即係佢哋互相體諒到，又冇乜衝突，同埋睇得出啲面口咧，又冇咩扭曲嘅。咁我呢樣嘢唔係好習慣啦，因為我哋好驚俾人哋話我哋唔排隊啊嘛。即係我哋嗰種社會咧，即係嗰種小心眼，令到我哋好唔適應咯。咁所以呢樣嘢係幾特別嘅。咁我以我所知就唔係好多人日本搭咁多巴士嘅，因為佢哋可能住啲比較旺嘅酒店啊，咁唔同我哋 cheap 遊。cheap 遊我覺得一個好處嘅，你就係真係可以親身可以喺嗰個社區嗰度咧感受到人哋嗰個風氣嘅。即係只要你唔好太過破壞人哋嗰個習慣，就即係盡量自律啦。咁所以我覺得 cheap 遊 cheap 玩咧，佢亦都係真係非常好玩嘅。OK， 又係時候。哇！見到有啲黃色嘅嘢真係開心。咦？話突然間，我咪 lost 咗好多咧。營養角度，哦，睇到啦。OK， 佢夫婦大國社之後， 我有冇去清水 寺啊？係啊，冇啊，清水寺維修嘛。 Nano Hiroko 有冇去千年一遇嘅装修中嘅清水节啊 ？Blackter， 你翻嚟之后就到我哋过去。Pirinsu 夫妇大国社系奈良其中一个神社。Tommy 堂友的大陆人同我讲，中国人系天生要食饭，笑死。Steven M A C A U， 寻日朝早我去松山跑步，跑咗一阵就落超级大雨。搞到变咗落汤鸡、oh. ，Max 两五十港元探长好， 多谢 监制好，今晚追翻两集踩过街， okay, 真系好睇好多。 搵 信旺四国重山定台北重山路 ，Salon Wong M A C A U 重山 ，Pang Tang 京都人就算对其他日本人都好串。搵信旺香港人响景点超级黑人憎，同大陆人不相伯仲。差在未屙屎 ，Tommy 堂京都系连要麦当劳都要改 logo 色 ，Nano Hiroko 京都人就算对其他日本人都好串诚意 ，Salon One 半信王同意，搵信王唔使其他人，京都中心人连南山人都秒，Nano Hiroko Salon One 半三样同意 ，Pang Tang 铺头多数系门面唔显眼，先回避一下街外嘅人 ，Pang Chan 嗰啲系新香港人。小明坐火车吃了各位，安次四七我昨天坐船回家，后面班大婶高八度歌谈阔论，我已经戴住耳机听歌，都吵到我头痛。Ted Chandler 9343 见你咁多失礼黑人憎的中国人，听完都唔想去。 咁啊，你 weekday 去好啲嘅，因为今日卫六咧，真系，唉， 都幾好笑啊！監製俾只鹿咬到個螺友 瘀 咗啊！佢黐線嘅，即係我見到人哋都鹿好乖嘅，唔知點解咧？我喂嗰啲好熱情嘅，熱情到撲上身啊！因為阿監製乖乖嘈，就令到佢哋好亢奮，我就覺得係咁嘅。因为如果你好冷静咁逐块搣俾佢咧，应该唔会咁癫嘅，我相信。 成五六只咁 样噶。系咯，系咁咧。我觉得南山京都中心人，南山人都未谂，南山就偏咗小皮啊嘛，咁啊唔奇嘅。咁啊香港，香港人有个庙，嗰条门人咧好多港岛人，咁啊系咯。我识有啲由细住到港岛大嗰啲咧，佢直头系。即系唔怕讲埋俾你听，诶、九龙好鬼 cheap 嘅咁样，有啲人真咁讲我，啲人都系 MKD 嘅咁样，咁都唔奇嘅，咁人就中意秒人噶啦，排除异己啊嘛，呢、這个普遍噶啦，你现象系咪先？咁啊，同埋松山系咪澳门嘅跑道啊？咁仲有 又 catch 枪花佬。 啊，唔係，我要覆頭先嘅。咁香港人係好絕望㗎，即係我覺得未必係新香港人嘅，因為咧好多香港人盤皮㗎啦，因為咧反正都俾人誤會啊。即係以前咧，即係其實一個宗主國啦，即係話自己個地方嗰個認同感係好重要嘅。即係當你咧自己都覺得自己太過赤化嘅時候咧，你都會變成嗰啲人，因為你覺得冇人 care 你做咩，因為咧。点解有啲人咁扑街？点解有声讨呢？原因就系呢个行为系出自自私啫嘛。咁啊，自私就自然就最多 benefit 噶啦，因为唔使理人哋，自己中意做咩就攞最大自由嘅时候咧。咁佢人哋黑人憎啫嘛，佢自己好爽噶。咁当你去到呢个境界嘅时候咧，当人哋点样对你，你都唔 care 嘅时候咧，咁你同化咗变成一样大陆人咯。咁所以我认为嗰啲未必一定系新香港人咯。咦，我见到一啲颜色喎。爽喎、 啊！多謝， 多謝啊！睇下先，咁我仲有一個人要覆嘅。係啊，嗱頭先譬如講麥當勞都要改 logo。嗱，我覺得咧，全世界咧就只係日本支持一家，即係日本人對佢嘅美學嘅要求咧係遠遠超過美國人咯。咁佢哋同埋捱得窮啊，可能即係你如果唔改，你咪唔好嚟咯。即係你諗下香港人做生意有冇呢個氣魄先？美國都冇啦。咁所以我京都人咧真係好勁嘅。如果今次咧，我將會製作嗰條九行京都咧，即係暫定一個名，即係講緊係即係我會有一個新嘅推出，就係旅遊特輯啦。即係去到邊我都盡量拍得比較靚同埋有製作嘅，即係我自己都開心嘅。咁咧就裡面我都有留意到一樣嘢咧，無論Hermes 啦、Leica 呢啲咁嘅世界級嘅名牌咧，佢哋都係願意為咗嗰個景緻同埋嗰個風格而改變自己嘅 brand 好多嘅唔同顏色啦。 個 logo 好細咯。 係啦，個 logo 嘅比例啦，即係以前牛腩咁大噶嘛。咁即係我覺得，因為人哋真係出自尊重，因為你呢個地方，你個規矩係比佢個 brand 更加高要求嘅，咁佢咪得咯。咁咪制咯，即系就系咁啫嘛，即系好多大陆人都唔明呢个道理咧，就咩都点解人得，点解我又唔得啊？点解佢对鬼佬啊好啲啊？鬼佬话佢肯改，点解我又唔肯改啊？即系其实呢个原理系一模一样嘅。日本连麦当劳嗰个小丑嗰、那个熊猫嗰个小丑都嫌核突啦，要搵啲年轻人搵个麦当劳哥哥同麦当劳姐姐，喂，全世界冇人得、啊，即系人哋嗰啲。廣告公司人哋美學嘅要求係直頭係令到嗰啲西人係尊重翻佢嘅，即係唔該中國人學下呢樣嘢先得㗎，即係唔好成日都即係捱唔到窮啦，即係正所謂就好貪心，即係覺得哇做唔到生意不如死，即係為咗錢咩都肯做啦，即係正如有人講踩過界，又係諗起令我諗起呢樣嘢啦，即係你成日話無線，你唔好幫佢做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啊，我谂佢嘅谂法咧，佢就系嗰啲人啦，即系有钱就叫你做狗都得嘅，但我唔得噶嘛，大佬，即系你俾钱我赚，我系嚟益你噶嘛，我系改善你原本嗰啲嘢，我先会做噶嘛，唔系话 TVB 做跟咗 TVB， 即系入佢俾钱你就走去做，你系做翻佢啲嘢啊嘛，即系呢啲人连呢个分别都唔识嘅话咧，我都不屑同佢继续倾偈， 即係我都唔想即係同呢啲人繼續係狗吹辯論啦，真係。咁但係我見到啊，有個網友咧，上次出嚟網除嗰個 Coven， 佢咧就同我解答咗佢啲疑難，咁佢又有冇答佢爹喎，唔知點解。繼續 ，SKD hello， 咁夜嘅你 ，Nano Hiroko 唔好唔鎖門啦、啊！依家日本其實有好多中國人住噶、，Alan Chum 京都啲鋪頭係唔會用紅色做招牌，即使麥當勞都唔會用鮮紅。平鎮京都寄巴士比其他嘢方便，一日卷亦好平。市堂我喺日本住咗五年，好明白你嘅感覺。Jerry Mark 連我經驗，京都人都好 nice。當晚居酒屋認識，就請我落酒吧 cleaning 夜總會，在的士送我翻酒店去。Very chat 有名叫京都 ，Winsome Wong 好悲哀地講：如果有大陸人就唔去，就真係邊度都唔使去。Pirate Zoo 監製係咪放過啲頂喺褲袋 ？Albert 廿五磅 ，SK 你係？ 喂 ，Albert， 多謝你。 冇喺褲袋啊，手揸。 係啊，手揸。 但佢哋可能慣咗咁樣咬人哋啲衫啊。 好乞人憎，我影到曬啊！希望嗰條片好精彩啦，因為好好笑啊，真係啊，不過唔會影到啊，監製咯。 cut 走我 啲頭。係 cut 近啲，好好笑。我其實我都期待剪條片，希望翻到冇咩做啦。但其實我希望翻到好多嘢做，真係矛盾。 順繼 Hello 探長，明天翻香港，我前你一日出發，依家係東京。Winston Wong講到麥當勞，唔好講生意人啦，人哋連平民都有骨氣，杯葛麥當勞杯到今時今日。香港人有人走嚟問我食咗安格斯漢堡未，接待到 Very Chan 香港一班狗官見到外國公司無性出曬嚟，又是政治任務。可能又私下有着数 ，To me， 唐香港变成咁都系因为无骨气。 你讲有骨气，我谂起咧，我十几年前出咗个唱片咧，就叫《有骨气冇定期》。咁咧个封面咧就系、是、啊，有位叫 Kelvin 嘅朋友咧就帮我设计嘅。咁咧之后谂咗 idea 咧，就去帮我，佢帮我执笔啦，因为当时我未识用 Photoshop 嘅。咁咧佢连佢妈妈睇跌打嗰啲片都。幫我用埋，即係成個 design 咧，就用啲 X 光片嚟做嘅，即係個 design 個主體。咁咧點知咧，呢單就十幾年前啦。咁咧廿年前都有啦。咁咧後來咧，我睇今期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咧，佢竟然咧，我見到一個同 concept 嘅唱片啊，但係人哋咧就唔係貪得意揾啲 X 光片出嚟做唱片嘅。咁咧講個即係純粹係一個事件啊，係近來先解封嘅，即係好有興趣呢樣嘢就係、是、我見到有啲黑膠片咧，直頭嗰個膠片就係一個 X 光片嚟嘅。我心諗，咦個 design 係同我嘅諗法一樣喎，又係音樂同埋一啲骨，呢個拼湊而成嘅一個 concept 咁樣。但原來人哋嘅背景咧，當時咧美蘇冷戰啊，係80年代啊，咁咧任何美國嘅 import 入去蘇聯嘅嘢咧。都審查嘅，有歌詞嗰啲歌咧，因為美國嗰大美國精神咧，成日都講自由啊，講想做乜就做乜啊，即係對個政府可以好抗拒咁樣。但係蘇聯又唔得噶嘛，正正咁於是乎咧，所有美國嘅文化咧都絕跡喺蘇聯嘅。咁咧，但係咧當地嘅 disco 嘅 DJ 啊，成日全部都好鬼崇美噶嘛。咁啊點樣偷運啲唱片入嚟咧？咁原來咧佢就攞個帽帶，即係攞個唱片。吸咗個音母，跟住咧就用發明一啲機器咧，定唔知係咪發明啦，就刻翻落去一個 X 光片度，好迂迴嘅。咁於是乎咧，佢 X 光片咧中間打個窿咧就可以打碟啦。咁俾人拉到嘅時候咧，根本嗰啲軍隊都唔知道嗰個係原來唱片嚟嘅，即係以為係本來 X 光片。咁咧就可以偷運到全國嘅 disco 有得打碟。咁原來有單咁嘅嘢，我哋知唔知啊？係因為近來先解封嘅。咁我見到哇，即係我唔介意你話我抄佢啦，事實上呢單嘢係近來先解封，我冇機會抄佢添。咁原來咧，即係 大陸有冇呢樣嘢？ 我唔知喎，大陸就真係 可能會有。 係喎，咁所以呢個 concept 咧，即係令到好開心啊！我見到呢單消息嘅時候，哇！原來我諗嗰啲 design 係同一件事係 是好像平行時空咁樣，大家都係發生緊，但大家都唔知啦。當然，因為佢仲先過十年咁樣，咁所以啊，我覺得幾過癮喎，真係。所以創作嘅嘢咧，就真係因為唔同嘅元素咧，嗰啲先係叫創作。咁樣你個背景，你唔係抄人。因為當時我就係、是，我覺得香港做音樂咧，我感覺就係有骨氣冇定企。咁於是乎咧，就嗰個唱片咧就變成就叫有骨氣冇定企啦，直頭。 Albert 也有人赞踩过界的镜头运用不同了，傻人王踩过界我都有看第二集。 哦 ,ok, 那就好了，即是给了机会啊大佬，即是如果你下下都将个剧和那个新闻部呢挂钩呢，我觉得是不恰当的。那当然我这样说呢，你就说我有几多利益啊。咁但係其實我已經完咗 contract 咧，錢都收埋㗎啦，即係冇必要再同佢喺度講古講好話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嘅印象真係覺得 TVB 好差嘅，佢做咩都係衰嘅，即係我覺得你從兩個考慮啦。假如你覺得佢新聞部拖垮成個台，總之呢個台呢、這個機構嗰班老闆都係衰嘅，即係你有權睇都唔好睇嘅，你就唔好一路屌一路睇咯。我覺得。咁但係如果你你要攞話題嘅，你要同你嘅同事要傾下呢啲劇啊，傾下即係翻到工去 pantry 度有偈傾嘅，咁你咪仍有睇咯。我識啲人真係好笑喎，即係個個都話冇睇 TV 好耐啦，哇！但係一講即刻知道曬，哦， 黃 浩信啊嘛，哦係咯，即係你可能由 Facebook 啦， 娛樂新聞狂 share 呢啲嘢喎， 咁但係其實咧，我即係只不過話俾大家聽咧。即係我係有份拍呢、這個嗰段嘢，好似第二段都出咗啦。第二段嘢咧就係講啊嗰、那個啊 Google 叫咩名話？ 張振朗。 張振朗咧揾碌魚缸喺隊，因為想撻嗰度有啲嘢，因為做私家偵探，咁佢有個疑犯咧就唔知想攞啲證據咁樣，就揾嘢撩佢。咁跟住咧嗰日咧就係、是、我嘅殺科日嚟嘅。咁嗰日哇病到撲街啊！嗰日得嗰三四度啊！我谂流流山一度都似，我翻嚟想饮水。 你去讲我咯。 我带我讲啊，我自己斟。O K O K O K。咁咧，哇！嗰个煞科都煞科又病又冻又软，哇！辛苦呕血啊！咁跟住咧就竟然系第二集喎，因为 back 翻转头啦。咁咧系啊，你而家见到咧我嗰条 making of 咧，嗰啲枪火啊，全部都我整嘅，即系嗰条片系我拍嘅。咁劇嗱，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套劇啲鏡頭究竟同我拍嗰個 making of 有幾大出入呢。咁呢個就係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究竟呢一個台嘅製作同埋一條友嘅製作嘅分別有幾大啦。即係唔係話認叻呀，即係希望大家用多啲觀察力去比較一下啊，究竟唔同人嘅 processing 唔同人嘅處理出嚟成件事有啲咩唔同呢。雖然啲主角又係嗰啲，我啊真係純粹執死雞嘅啫，即系人哋嗌拍戏，我劝唔到佢啲戏点样做啊？因为呢个导演嘅责任。但系至于我攞咩机位、攞咩镜头，我点样剪接，同埋我将个古仔点样扭转咗，用另一个角度，呢、這个就系希望大家会留意我做咗啲咩咯。咁即系你留意我做，唔系有啲咩问题？问题就系、是，即系其实同一样嘢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唔同嘅处理手法嘅。咁希望大家即系睇呢啲剧啊，或者睇一啲短片嘅时候咧。即希望大家多啲樂趣，能夠知道多啲常識啦。所謂即係將來呢啲係常識嚟啦。當大家都唔使用言語講嘢，用畫面去表達嘅時候，呢啲就係已經常識啦。咁所以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大家希望留意多啲咯。我斟杯水飲下先。 你攞個水壺過嚟。 啊，好啊。 水壺啊。 我知道倒個咖啡。 準備 吃粒藥先。 哦。 你 快坐 低先。好 好好。哎呀。唔該。尹善王蘋果畫踩過界，有加好多社會議題。SK。 你我是不看此 V B 为信王但被答哥陀衰架 Nano he rock her how about 蔡斯达傻人王我觉得踩过界讲故仔好似好急咁都睇唔到 D 人做戏兜咗 D 囉 嘥咗啲嘢哦係呀冇辦法啦因为可能个編劇呢个編幅好丰富嘅咁但係到到執行嘅时候呢就个节奏嗱，好难讲快又俾人话快，多又俾人话多，慢就慢。总之咧，个剧都系，总之系睇惯无线嗰啲嘅节奏咧，可能就嫌呢套戏个节奏太快嘅。因为以我目测咧，个导演咧都好有心机嘅，即系对啲演员。但系衰在咧，一套戏有成三个导演啊。 你同埋做 video edit 有第二啲人 係啦，冇錯 ，edit 咧就又係另外一啲人做啦。咁變咗即係好多各具山頭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嘢唔係做到可以咁完美嘅。咁當然呢句亦都係香港電視劇嘅敗筆，因為 suppose 就有監製去管曬呢啲一切嘅，但可能有啲位連監製都喐唔到嘅。咁我呢樣嘢可能是成即是有这个事实存在。咁呢同埋我唔係叫大家睇返 TVB 睇多啲即係只不过我觉得呢今次呢个劇呢佢哋因为有刑警之后就产生呢个劇嘅。咁可能呢、这个就係佢哋个即係希望扭转大家个观感嗰、那个一着嚟嘅。 因为佢想有香港特色嘅呢、这个劇。 係呀冇错。同埋佢有好多元素呢就係、是、包括呢即是电车啦即是讲电车的情怀啦同埋香港本土嘢啦同埋其中一个导演呢成日喺度屌鸠啲黑警嘅即係个套戏里面有警察角色屌你黑警嚟啫嘛你做咩讲咁好礼貌呢粗鲁啲得㗎啦咁样即係直头有个导演係咁样喝嗰啲真係做辅警嗰啲咖啡喎真係好好笑喎咁同埋我相信个监制呢亦都係好貼近到個社會嘅，即係只不過長期以嚟咧，因為有啲高層人魔咧，即係好多嘢都唔敢俾佢哋試，而好多老屎忽或者老油條咧，亦都揣摩嗰啲高老屎忽，唔係啲高層嗰啲上意咧，就好多都唔敢做，少做錯少錯。咁但係以我目測咧，呢套係成個組合咧，包括監製同導演咧，都唔係咁樣諗嘅，有兼夾有啲機器組啊。灯光师啊，都系由香港电视回流翻翻嚟嘅，佢哋都感觉到无奈嘅，咁所以系咪要你俾个机会咧？我又唔敢讲啊，真系我有几多利益利身先，咁但系咧，事实上系唔同嘅，呢个客观嘅现实嚟嘅。嗱，有人话阿蔡思达，点解你咁憎佢咧？我都唔知啊，因为假学历系咪？ 高登系咯，同埋高登成日笑佢似大哥咯。 咁似达哥有咩问题呢你即係话唔靚啫。嗱佢今次。 冇乜观众缘啦 我知即係咪再想研究一下啫我都唔知。 因为系囉过学历嗰單嘢真係好 耐。嗱即係其实佢假学历啦衰在。咁但係佢如果你讲佢话想似阿达咁你唔用佢一啲演员靚啲一啲演员丑啲咁你担任嘅角色又唔同咁唔得嘅咩即係咩问题呢我又觉得。咁佢其实佢老老实实。佢都幾有心機喎，做戲即係我見到佢唔係嗰啲撒嬌嘅大小姐嚟嘅，佢係好投入同埋好認真嘅，真係。但只不過咧，你唔俾機會，梗係當然冇人行啦。同埋佢假學歷嗰單嘢咧，我真係夠姜問佢咧，喂嗰單嘢幾麻煩嘅。佢就係佢話：，哎我都唔知啊，因為我老母幫我報名，我乜都唔知啊。咁咧，同埋我未聽過間學校，咁但係報咗俾人講，我先知咁樣。嗱，即係佢咁樣解釋咧。我唔係接受與唔接受啊！你關我鬼事咩？我都唔睇噶啦，係咪都？但係問題咧，你有冇諗過一半機會係真嘅咧？因為佢喺德國翻嚟，佢點會識得呢啲窿路啫？老實講，就係傳聞佢阿媽，因為佢阿媽咧係一個生意人嚟嘅，就兼夾有少少建制添。我估咁老豆， 佢 老豆就係做公務員啊，係做紀律部隊嘅。咁但係咧，佢就乜鳩都唔理嘅，以我所知。咁咧，兼夾咧，有時咧，即係私底下同佢講啲社會啲，我成日問佢啲問題，我話就算嗰、那個胡鬚嗰個仔叫咩話，俾七警打嗰個，張建超， 曾建超， 突然間唔記得 了。我話就算佢臨強水落啲差佬度，咁你應你贊唔贊成佢拎佢翻去審先？我話即刻打，咁啊咁即刻打，梗係唔啱，即係佢會咁樣講嘅。即係你話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都好啦。咁佢起碼唔係嗰啲一般嗰啲啊肥媽嗰啲，幫人教仔啊咁樣。即係屌，佢肯定唔會咁講。即係所以咧，即係我相對比大家都客觀，因為我直頭我喺 Facebook 唔係喺 Google 認人，我認唔到佢嘅。因為今次嘅角色咧，整到棚假牙，我都唔知係邊個。因為咧，我好淒涼，我翻工嘅時候咧，我係一個都唔識嘅嗰啲所謂演員，我就係識阿炮哥嘅啫。咁於是乎咧，我要喺個 Google 嗰度 search 一條友，今日我要拍佢，我要訪問佢，我直頭唔識人，我又唔夠膽講俾人聽唔識喎。原因就係、是，屌你點翻工啊？你嗰啲人你又唔識，乜唔係實識嘅咩咁樣？咁於是乎咧喺 Google 度，我係揾唔到蔡思達嘅，因為冇人咁嘅樣嘅。咁點知呢套係整埋假牙喎、啊？屌！即係我要問啲劇務先至知啦。後來咁仲要佢最尾個 shot 剝咗假牙，咁之後臨出廠嘅時候接住佢，佢喺個廠門口咁樣訪問佢嘅啫。咁變咗咧，我相對比你哋客觀嘅，因為我唔知佢似阿達哥添啊當時。咁係啊，監製好似有同我講過，但係我又冇乜印象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要目測，我對咗佢三個月咧，佢就真係並唔係咁黑人憎咯。真係黑人憎嘅人大有人在，即係喺呢套劇裏面添啊！即係費事話抹黑佢啦，即係俾我感覺係十分差嘅。即係例如，我叫佢，即係我係 behind the scene 嘅導演嚟噶嘛。咁喺我嘅範疇，我條片係我負責噶嘛。最尾，咁我有啲想係我 create 出嚟嘅嘢嘅問題，又或者我個上線即係宣傳部俾我嘅問題，一拼咧，我都要揾佢合作嘅。咁你唯獨是有啲咧，佢形象好好嘅，大家都好羨慕佢嘅，甚至乎千呼萬喚嘅嗰啲演員咧，係一個撲街嚟嘅，你信唔信咧？即係撲街到咧，就當你流啦、藐視啦、睇唔起我哋呢啲外間嘅導演啦，即係咩都有嘅，即係大家係唔會知咯呢啲。咁所以咧，我喺度講嘥氣，大家並感受唔到嘅。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啊，點解呢個蔡思達咁黑人憎咧？因為我接觸咗佢三個月。佢真係一啲都唔黑人憎喎，真係可能得罪記者真係冇人行嘅，呢個真嘅我諗就係。 同埋佢唔係好假，唔識好假喎。 係唔知啊，即係冇呢啲印象。 因為有啲人好圓滑 啊 嘛。 係啊，冇錯，即係呢 一 係啊，印象嘅嘢係你唔會明嘅，即係聽網台都一樣啫嘛。有啲高高在上嘅，永遠都帶住個光環嘅，又唔會講佢真話嘅。即係係經營自己嘅形象為主嘅，就唔係評論為主嘅。咁嗰啲永遠都好多人捍衞佢噶，永遠都好多人即係覺得佢係天使一般，同埋講嘅又即係雖然登咗幾廿鑊，都佢都係一個專業嘅評論員咁樣。咁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咧，我即係唔係同邊個講好説話，即係唔係話邊個衰，即係往往世事係你第一身接觸佢啊，亦或你淨係睇蘋果啊。在東方啦、啊，嚟俾到你，即係兩回事嚟嘅分分鐘。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藝人或者一個朋友，佢對住一啲不足為患嘅人，要成日呃佢嘅，即係呃我啊，即係話要我唱好佢嘅，你話係咪嘥電添？即係你不如你去服侍一下啲娛即係傳媒嘅娛記好過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咯。 聲畫唔同步啊，有啲。哦。冇辦法 有，我即刻改。係講嘢快定咩啊？邊個快啊？請問？嗱，我打。 慢少少啫，慢好少啫，我用。 哦，慢定係快啊？唔知。 聲好似慢少少。 冇理由啊，應該聲快喎、啊，聲慢係咪？嗱，睇住。等等啊！ 係畫快啊！啲人話 畫快， 即係聲慢咯。 係啦，畫快咁搞翻少呢度，無端 smooth 咗嘅，點解未試過喎？嗱，今日好啲，而家唔升，定係仲衰啊？頭先拍咗，啊 OK， 咁得啦。 哎呀，唔係喎，聲快咗。 send 快咗啊！哦，好渣啊！呢只嗱，再试。太慢了， 好似爭少少。 啊，咁算啦。 可以 send 翻。 啊。 尹信宏探长听朝几点机？尹信宏有刑警咩嚟 ？Nano Hiroko 蔡斯达系靓价喎 ，Fan Chan 佢系当事人，冇得话唔知。What is zero？ 我听过有人话蔡斯背似木村拓哉，网络又真系有啲似 Nano Hiroko， 但系依家木村拓哉似汤渣华 ，Fan Chan 多次犯交通例，加上前后车牌不一，上晒报 ，W N 艺星话唔同步。Travis Sam message retracted. W N 魏华辉 ，Travis Sam 好耐冇听过监制把声。John 及 Nup 及 Brown， 我以前系无记做大把西演员。Nano Hiroko 声快 ，Winsome Wanna， 我完全唔识佢，冇睇过佢做戏。但你话我哋唔俾机会佢，我就好难认同，因为机会唔系我哋俾，我哋咁嬲嘅地方就系无论市民争唔争佢，佢都会不停做主角，不停有剧出。而普罗大众，例如我父母睇睇下就会中意佢。What is zero now nano hero？ 佢哈哈，进界依家升快， 升快啊！ 然之后后边又话唔紧要啦，唔紧要，画面快 啦。吓，咁升快，画面快。 唔紧要我， 可能系美国，美国就画面快，香港就升快。咁所以真系唔系唔要紧，系冇办法嗱。以我剛才所說，我純粹是說我對他一個人的感覺啫。那你看不看呢？我覺得最好不要看，因為不要看就不會有爭議了。那你勾得他假學歷啊、假車牌啊，是不是？即是不關事的嘛，這些。他不足為患的嘛，影響不到你生活的。那你媽媽爸爸喜歡看又不怎樣，沒有東西的，他喜歡就有他喜歡咯。那看了又不會個人有什麼生理的變化呢？ 是的， 又沒有得著，又沒有什麼損失的。咁你睇無線就係咁噶啦。OK， 咁啊，我繼續啊，差唔多啦，幾點啊？都唔係好夜咁就。 十二點半。 啊，係喎，呢度十一點幾香港時間。係咯，咁差唔多啦。仲有啲咩round up 啊？ 冇乜啦。 咁啊，未覆人喎，聽日咧就幾多點走？ 四點半機。咁我哋喺度八点一点就走，一点就喺京都站走噶。 系啊，一点走，因为搭几多钟头车，去到要预早 check in， 咁所以唉，咁啊冇一日噶啦，翻香港都夜晚啦。 嗯， 虽然又唔使，即系都仲赶到地铁，但系冇一日啦，咁就 系啊，翻到去都起码八九点啦。 系啦，咁所以系啦，多谢大家嘅吓。不過今天哇，條數越嚟越差喎， 冇人睇， 唔係路啊，執得佢喎，真係 一零六咯，而家 係咯，平時有百五噶嘛，今次咧海外直播都係咁少，真係好死啊 ！W N 藝星快算啦，少少進界唔緊要啦 ，Ultramax 數九十六畫面快 ，On 至四七唔緊要啦 ，Nicolar the Green Wimson 嗱片名係冇出我個名嘅，因為咧。我啲咁嘅衰弱咧，因為我唔係無線嘅員工，二來咧佢又唔俾外人知道係外判嘅，因為以為係宣傳部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好細膩噶啦。原因如果我出名咧，我係個鄧咩啊，鄧特希啊咁嗰啲，即係嗰類啦。咁佢唔問我咧，佢都會出我個名嘅。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阿、啊、俊買買酒我咪 show 咗出嚟咯。我未有幅相咯，咁你上個 page 啦。阿俊，我懷疑你係冇 like 我 page， 或者你唔上個 page 喎，因為我影曬相，你好似唔知咁嘅。 買咗威士忌兩支，我報咗兩日， 嗰兩啦，報個名可能係。 哦。 冇嘅，因為咧佢。 你係做 making of 啫嘛，即係網上嗰啲製作。係 啊，如果下次要再揾我做，我會爭取嘅，因為我冇 ask for 呢樣嘢咯，其實同埋當時傾約嘅時候，我盡量唔好出我個名添啊，因為我以為喺垃圾，即係我再體驗下，再發俾大家聽下有咩好荒謬嘅，即係成為我個節目裏面嘅一個話題嚟嘅諗住。 呢個好好笑，呢、這個 Air Force 個話蔡思貫好似喺紐西蘭讀書喎，蔡思鏡片先係德國喎。 哦，但係點解識德文嘅？ 係咩？ 係啊， 佢係咪讀過德？是不是可能是德 文？因為有一次有個老嘢嚟，老女人嚟探班，咁佢係拉埋一邊咁狂講德文嘅 啦， 有 可能讀過 咯， 唔知咧係咪喺德國讀過中學 嘅？蔡思鏡片唔知喎，真係 今日冇 notice 所呢個 LPL。 哦，係、哎、啊， 唔緊要啦。 咁但係你又記得 Super Chat 喎，真係難得。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嗱，即係大家唔好誤會，我唔係叫你睇無線。我只不過叫你睇我條片啫，再講多幾次。如果有人咁樣講，麻煩你通知佢啦。即係又係講嗰啲廢話咧，又話最憎無線，我到而家都係好憎無線。老實講，我冇中意個無線。其實有陳敏儀喺度做嘅時候，我已經唔中意無線嘅。即係講體育世界嗰個年代，已經覺得好渣噶啦。咁咧未中意過，即係冇辦法投入添啊，仲。咁但係只不過想認下叻，即係我都係做主流嘢啊，咁解啫。即係大家有啲咩好介紹嘅？甚至乎有啲咩想揾到我想帮下手嘅咁样可以揾我咁解啫。 唔系，同埋我觉得就系、是、佢个剧组即系做创作嗰班人有一团火，佢好似都有啲使命感。 系啊。 不过咧，你讲新闻部就唔好讲啦，同埋佢个机构嘅文化就唔好讲啦。 嗯，冇错。因為 都係 好難好惡頂嘅。係因為其實咧，裏面好多人咧為咗揾食咧，真係譬如要養家供樓咁樣。即係舉個例啊，好似講過一次半次，就係有個做機器助手嘅一個老漢啊。即係我同佢比較，真係唔敢講我係老漢。咁我有一次同佢傾開偈，我成日都攞料噶嘛。包括嗱，我同一個機器組傾開偈咧，佢就話以前咧佢就喺香港電視做嘅，咁成班人咧走出嚟。就諗住呢即係發揮自己多啲，我好開心，因為入到好多機會俾佢，同埋老闆好好，啲工時啊最低工時佢完全執到正嘅，即係唔一定要最高工時， 最 低工資同最高工時執到正嘅，即係黃維基你點鬧佢都好，但係對伙計非常之好嘅，兼夾呢一定確保演員呢就唔會踏早嘅，即係雖然機器咗有四組，但係唔會俾佢踏早，一定有一份八個鐘先至再 call 佢，呢個做到嘅。咁咧，但系去到無線組咧，佢即係為咗揾食咧，即係一套火啦。咁我 trigger 佢咧，佢直頭現場狂屌啊！直頭佢屌嘅對象咧，佢企喺佢隔離嘅啫，佢又唔理嘅，照講。佢話不嬲無線做，揸住個飯碗嗰啲，全部老人痴呆咁啊，都翻得工嘅。屌你睇下佢呢度食緊完飯，食滯曬咁樣，又企喺度。屌呢啲又唔肯做嘢，攬住條電線唔知做乜鳩嘅，一路係咁屌暈曬。屌食饭，即系我当时我觉得，哇！即系佢谷埋好耐，唔怪之平时嗰度有癫癫得得咧，成日喺度自己唱歌。原因就系佢根本就唔想同嗰啲人倾偈，但只不过冇计啊！我要生活，我唯一嘅技能就系零 focus， 教光圈快门 ，mark 低晒嘢， 同埋做电工咁样，有啲 系啊，就推轨咁样。喂，几无奈啊！谂下，即系唔系冇呢啲人噶，即系如果你一即系唔系话足够打船人呢、這个，即系如果你。一句嚼埋去 TVB 快啲死啦咁样，咁嗰啲人又点算咧？问题就系、是，屌你咪做第间咯，喂，屌冇第间做啊嘛，真系，即系佢自己都系咁讲啊，屌好捻想做啊，我想我原本有电视台跳亚视咁，我你做而家，咁焗住要做呢间咯，咁点啊？咁即系咁样，你叫佢点啊？即系如果佢即系你，如果你唔识佢啊，屌你咪捻做啦，转行一半，咁但系如果你系亲戚咧？或者去你家庭成員咧，你會點講咧？可能你又唔係咁講咯。你會唔會叫你阿哥點樣做咧？點攞中門啦咁樣？你唔會咁同佢講噶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翻少少同理心咧，你又不妨用佢個角度嗰個諗下，又可以點咧？即係我好有黑啊！咁我唯一技能就係零 focus 推軌計曝光，又或者識少少後期，我可以點咧？ 即係甚至乎嗰啲可能未必適合期，因為專業就係做呢樣嘢。咁電影又吸納唔到，咁自殺最好噶啦。 有人問你，咪有人話唔使表態啦，做自己喎。 哦，唔使表態又唔得嘅，因為咧，我就防止嗰啲人咧就不停咁喺度。即係雖然我可以唔使理佢。 話你嘅衰沉淪啊，個人。 哦，係啊，唔係因為我雖然可能唔使理佢，但係九吹廿四有個原則咧。就每個聽眾我都要招呼佢嘅，原因就係我唔係一個，即係雖然暫時 physically 我係一條友喺度摩打嘴，咁但係我會睇下你講乜。原因就係，即係我唔想同個社會太脱節啊，因為我已經冇翻工噶啦嘛。我係做自由工作嘅話，如果連呢個機會俾我接觸大家都冇嘅話咧，即係接觸多啲朋友都冇，咁我覺得咧個人好真係沉淪啊嗰陣時。 W N A。唔使表态，做自己。Cliff 凭几点度讲，要唔要接机、 啊、 ？Cliff 凭 八折，Travis Sam 好好笑。Air Force I Force 温鞋，睇 Vicky 原来中学系纽西兰，大学去德国， 即系德国马赛斯。喂，咁啊 Cliff Pang 咧，我听日咧几点机啊？ 都要八点几翻到咯，但系唔使 咯， 我哋自己搞掂。 系咯，我哋搭，即系如果你咁啱去开先啦，因为。你入嚟都好多有嘅，咁但系我哋咧就咩班机啊 ？O U 咩 U M 啊 ？O O M 咩啊 ？O U 咩啊？机系系啦，我哋八点零啦， 7:25 到，即系嗱，如果你真系嚟嘅话咧，即系我又唔会逼你唔嚟嘅，唔系逼你嚟嘅，咁你即系真系离开咁巧咧，咁你咪留个 WhatsApp 俾我咯，但系真系唔使，我哋就。機鐵都 OK 其實，即係如果你想傾偈聽見聞就梗係可以啦。咁但我都唔建議咯。Travis 你好，好好笑點解咧？因為個賽事鏡片。 唔係啊，唔知定係你笑話嗰個有個做 cool 嗰 啲人 喺度。啊係啊，我順便講埋一個做化妝嗰個女仔一種陰功啊，即係講埋呢度差唔多收皮。咁咧，我又我見到邊啲位嗰啲人沒精打采、瞌眼瞓，有啲唔正常、失常，我就會同佢傾偈啊。咁有個化妝妹咧，佢真係好慘啊！佢喺 Ivy 讀化妝嘅，咁 Ivy 咧就從來都係讀完出嚟冇乜人請嘅，以往因為冇咩機構會請化妝啊嘛。咁佢係陳志雲入咗無線組咧，佢係 PR 高手嚟嘅，佢真係搞好多 PR 嘢咧，包括咧。就同 Ivy 某幾個部門，即係某幾個學科啊合作，咁咧就請一啲好 green 嗰啲人咧，就話入去無線咧就接受培訓，咁咧就有幾個位嘅，咁咧就確保佢有工作嘅，即係呢啲係社企咁做啦。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幾欣賞佢嘅。咁點入到去咧？就唉，簡直係中伏啊！佢話可以入到嚟，話培訓，咁究竟係咩培訓呢？佢話咧，唯一第一日入翻工咧，淨係得個化妝師，打理化妝房嗰個好 senior 嘅阿叔叔咧，就帶佢遊走邊個廠同埋邊個化妝室，同埋啲用具，你可以邊啲可以係自己用，邊啲就用工嘅咁樣，即係半日啫，即係遊花園之後嗰度有個失咗蹤，之後淨係接通告，淨係帶啲嘢去現場。咁如是者咧，日日要翻工，早搏早，咁咧人工超低，咁學嘢啊嘛，咁但系咧就利用嗰、那個加時，即係嗰個早搏早咧嚟推到你去一個正常嘅工資萬幾蚊咁樣。但系咧，我問佢，咁你冇，咁你有，咁你拍緊拖咁點算啊？邊有拖拍啦、啊？仲有都散啦、啊，咁樣翻工發咁樣，我咁你咪都要翻屋企食飯噶。你翻屋企都瞓觉啦，食咩饭啫？哇，咁样答我喎。然后咧，成个礼拜咧，阿乔排晒所有时间，佢连自己睇电视嘅时间都冇，即系就系好似奴隶咁嘅日。唔怪之后见到佢，净系望住个海啦。即系翻工嗰阵，冇嘢做嗰阵，真系好阴功。咁咧，跟住话，哇，我卖身咁卖，咁你唔好做咯。佢话唔做啊，唔得。我话点解咧？佢话签咗唔知一个48个月嘅约咧。如果你冇做满48个月而唔做咧，赔30万俾公司咯。喂，呢咩生活嚟嘅咧？即系你嗰48个月，即系4年嘅青春， 佢读完书22岁啦，有冇啊？有啊， 有 即系 Ivy。咁我四即系嗰几年， 我14年 Ivy 啦。啊，系啦，咁嗰几年即系白又学唔到嘢啦，又净系喺度睇明星啦。兼夹佢咧又唔系想睇明星，佢话我都唔敢话俾人听无线做啊，如果你俾 friend 笑大佬咁多咁样，即系 后辈真系 即系阿大咯，即系冷气。咁咧就冇咗几年青春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故事啦。咁最后一个故事咧就系、是、一个女机器组啊，佢喺台湾读电影嘅，咁翻到嚟香港冇嘢做喎，因为电影圈咧比较排斥女性嘅。咁但系电视台咧相对系左啲嘅，即系你正常 apply 咧就入到去做。咁咧见到佢咧冤口冤面嘅，由头到尾都系。哇！我話跟住我同佢傾咗，打劈開冰山啦。我話點解你係咪同啲同事夾唔到咧？因為成班都係馬佬咁樣。佢話咁又唔係，有傾有講嘅。不過因為真係好辛苦啊，都唔知點解我個位要成日要拎住一個幾廿磅嘅一個 camera。咁因為佢係助手嚟嘅，咁可能女仔啲手腳啲肌肉冇男仔咁發達啦，所以覺得好辛苦呢份工。咁咧又係唔知簽咗啲咩約咧，又係要綁死喺度。同埋又出唔到去大度做嘢，即係其實無線就專係 trap 住呢啲人。當你喺個48個月裏面畫咗牙嘅時候，咁你就成世就 look 翻轉頭咯，即係永遠回轉咁樣，就係變翻等食飯、呆呆滯滯、老人痴呆、等通告、翻工放工、踎喺度揸條電線、冇嘢做望住個海，喂咁就一世噶咯。你諗下一個咁嘅機構咧，雖然用一啲咧有啲好卑微嘅長即係長輩成日講咧，一個機構養住咁多人，我真係好反感嘅。咩養住咁多人啫？佢唔使做嘅，即係養貓養狗咁養啊！即係有啲人咧係咁嘅睇法嘅時候咧，咁你咪適合喺無線做咯，因為無線真係養住你噶嘛，可以即係你唔會因此死噶嘛。咁所以即係覺得好悲哀嘅。所以有時咧，即係當我做完呢份工之後咧，我個體會。又唔會咁膚淺地呢個無線食屎咧，屌睇把撚咩呢啲？即係雖然我都係唔睇，但係我對喺裏面做嗰啲員工咧，即係多咗一份又唔敢講同情，即係了解多咗咧，就真係有時佢哋同我哋香港嘅市民一樣啊，真係無奈嘅。你又改變唔到佢嘅，佢咩嘢都已經變曬制度嘅時候，我明明嗰個理想，我哇我手機好叻嘅，咁我點啊？推車佢咯，點啊？你手機好叻點啊？你咪升咯，等升職做攝影師咯。喂，做咗攝影師係點啊？喂，雜執啲部機又俾剪接嗰度有鬧喎。喂，你雜執部機唔得喎，又要翻嚟同啲 cam 翻正喎。喂，屌，我想雜執部機型啲啊嘛。咁譬如要導演同埋或者監製認可先得喎。喂，咁我盞燈，我想入啲 flare， 哇，好浪漫。喂，唔得喎，點入咗 flare？ 我啲彩色咪唔夠彩咯，又要俾人屌喎。即係所以咪唔做咯。咁我做咩要搞咁多嘢啫？咁所以咧，我拍嗰啲嘢同我哋唔同就係咁解啦。冇人理我喎，真係，即係我覺得最幸福嘅咧，我就係做呢份外判工，雖然冇我個名，但係真係冇人理我，而監製又超級放任，就俾我飲佢搞，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都應該去讚佢啦，係咪先？即係有幾可我做啲製作係冇俾人指指點點喎，我咁耐係叫佢就係叫我改嗰樣嘢，就係叫嗰個演員個眼袋可唔可以同我 cut 翻，即係唔好咁深啊，個 contrast 淺啲啊，佢就係講過呢句啫，我真係多謝佢啊！阿 Lam 啊，呢個人叫做，即係佢真係好好啊，對，即係佢好 好 open mind， 係啊，佢冇窒礙到創作自由咯，因為佢心諗我自己嗰啲嘢，我任何你嘅我都唔可以做，我好希望你會做呢啲嘢咯。咁嗱，我正面嘅諗法啫，因為我同監製咧，我亦都係諗過第二個可能性係好邪惡嘅，遲啲有機會再講啦。因為咧，而家太晏啦，我聽朝有早機喎，咁啊，不如啊， 快同埋呢幾個 㗎啦，哦，幾個啦，係咯。同埋大家 130人 睇，哦，即系多咗少咗， 多咗 啊！真系鸡肋咁样。 Travis Sam， 你头先演绎得好好笑。Cliff 喺 WhatsApp 我，搵信王赔30万，啲咁嘅药合唔合法？Sharon and Hello Detective， Hello Everybody。 应该唔可以咁样赔钱。 系啊， 法例系唔得。 系，我都唔知点解佢咩死亡合约。我都有跟他讲过了，不如找律师啦，找律师看看啦。 咁样。 啊 ,Sharon, 你而家先嚟啊。係喎，头先 Sharon 好似问我呢，点解啲相要 hell 成一个通喎。 点解 你真係答我佢啦，监制。 点解 點解要 capture 一個通？統一啲靚啲咯。 係啊，呢、這個咪就係美學咯，啊咪咁樣解釋會好啲咧。即係點解嗰條紙鉛嗰條行咧，成條嗰啲商鋪都要跟翻佢嗰個通咧？你如果你係你如果你係一個租户，你問嗰個管理公司點解要跟住你個通咧？咁樣呢、這個就咪就係嗰個 養眼嘅問題。 係呢、這個係美學嘅嘢嚟嘅，純粹係咁，所以我都唔會特別解俾你聽點解嘅。 W N 魏武名唔係好 fair， Sherry M 一樣有 Sherry。 点解？哦，因为我带咗电脑嚟啊嘛。喂，咁好啦，多谢大家捧场啦，同埋多谢阿 Albert Yao 同埋阿苏伦又锲而不舍咁样，又要999同阿 Max Low 啊，咁啊呢啲特别名谢嘅，咁啊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啦。咁虽然唔可以 show 嗰啲嘢出嚟嘅，即系嗰啲户口号码嗰啲咧，亦都系我讲得好多啦。阿监制，你呼吁下，点解你要 sponsor 咧？ 因為 upgrade 下啲器材啦， 嗯， 同埋一個鼓勵咯， 嗯， 係咯， 好啦， 就係咁啦， 好啦，咁好啦，咁啊咁香港見啦， 話講一個幾鐘，哇兩個鐘啊， 係咯，就嚟兩個鐘啦，咁死啦！ 星期四見啦， 個教部唔同，我唔係好識整啊，平時有個片尾嘅。咁有冇片俾你伸下手嚟？拜拜。 哦。 好，拜拜。